局延长瞻仰时间几个钟，至到当地晚上七点。聚集的人群情绪高涨，同防暴警察冲突，警察发射催泪弹同橡胶子弹控制场面。由于有球迷早前占据总统府内的庭园，当局要将麦洛当娜的灵柩移往另一个厅。麦洛当娜星期三在家中心脏病发逝世，终年60岁。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干燥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内陆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初朝早清凉。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13点，跌106点，成交金额247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3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0点，升59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建设银行5.99升2仙，腾讯控股585.5跌5毫，中国平安91.1升2毫，美团307.8跌2毫，阿里巴巴267.4跌6，阿里健康22.55升1.35，盈富基金26.9跌4仙，汇丰控股41.2跌8毫，小米集团26.3跌3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1，英镑10.354，瑞士法郎8.556，澳元5.702，加元5.952，新西兰元5.435，欧元9.233，每百元对港元7.45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871。日经平均指数报26497点，跌40点。港金现价报1676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9.74美元，卖出1810.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青屿干线曾经实施临时嘅车速限制嘅，咁而家已经取消咗啦。咁封路方面咧，喺港岛坚拿道东啦，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消防局对开，由于受到爆水管影响，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嘅。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消防局对开啦，唯一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劳资审裁处。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东区走廊太古城桥面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元朗公路泥围间平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记得保持忍让，那就路路平安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多谢阿哥， 多谢细佬。 如果我冇阿哥，又冇细佬咧？ 见到人就讲呢句啦。 讲乜嘢啊？ 多谢你啊，兄弟。梁明忠、 崔杰同、 阿欧、 林慧、 白元浩， 神光第一线，个个都会变晒你兄弟。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谁能代替家的地位？ 暴力袭击唔系电影先有。一旦遇上，谨记闪避求，闪找安全路线尽快离开，不要留低拍摄。避如果走不到，就找夜掩护或者匿埋入房。锁门不要用发声或者发光装置。求在安全情况下报警求助。遇上暴力袭击，谨记闪避求。资讯由跨部门反恐专责组提供。 仲有四日就系啦， 仲有四日就系啦， 全面数码电视广播仲有四日就系啦。 如果你睇开模拟电视， 今年 年12月1号开始就睇唔到㗎啦。 咁最快啲加返个机顶盒或者买过部电视啦。 若果有经济困难，关爱基金会有资助。 要喺出年7月15号之前申请。 想知多啲呀，打俾关爱基金热线2922-9230啦。 公诉江湖小说，曾志豪系悟空。 哇，啲毛呢黐到我打晒黑黐呀。 桂花田系八戒。 哇，有乜嘢食啊，好痛啊我。 程振鹏系沙僧。 哇，系冇对白㗎喎。 风骚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唔喐啦，好攰啊大师兄。 哎呀，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至于你帮手搵师傅啊，哎，掹咗份啊。 我找到了，我找到了，终于。 沙僧，你找到啲咩先得噶？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找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个盒仲细过我头上面个金刚圈，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啊，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3个钟噶，咁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边暗暗沉沉嘅系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佢哋就系凡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程祖宝，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程振鹏， 系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依然温柔嘅桂花田，早晨咁多位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听众， 俾我温柔多一日啦吓， 唉，真系人剥牙佢剥牙， 啊，仲今日仲衬一个火红色嘅 圣诞树咁啊，圣诞咧， 新买嘅，新买嘅， 睇得出， 靓唔靓？ 几靓啊呢个，呢个系咪嗰啲圣诞特别装饰版啊？ 我唔知啊，总之我觉得 都算系啦呢个。 收集到有听众嘅提议咧，话啊，不如你哋圣诞期间咧带啲圣诞款式嘅口罩啊，应下节啦。 有啊有啊， 尤其是小确幸嘅时候。 我其实特别揾嗰啲资料咧，真系而家个 fashion 啊转咗去口罩嗰度啊。 系啊， 嗰啲名牌子咧，全部都话咧，推出呢个圣诞特别装饰版咧，无论台湾啦、香港嗰啲咧，全部都有噶，可能有雪人啊，跟住有咧有啲好似 Frozen 嗰啲样咁嘅东西啦，跟住圣诞树啊，嗰、那个圣诞花嗰啲叶咧，全部都有。 但要揾咯， 哦，唔系佢都有买噶啦，而家都好大买噶，好多都，我觉得你呢个都几似噶咯， 好靓啊，我都觉得， 系啊，红叶秋飘飘咁样， 好靓啊， 喺阿成哥嗰度买噶咋， 成哥系咩？ 系啊， 系啊，哦又唔贵啊，系嘛？ 唔贵，咪普通嗰啲， 都而家唔会话好， 我以为佢特别版咧， 3蚊个咯， 系咯，唔贵，一啲都唔贵， 咁啊几好啦吓，各自最紧要戴口罩， 系啦，嗱咁你戴口罩，款式最紧要戴口罩之余咧系要。有口齿， 有口齿哦，即系点啊？即系 嗰句讲嗰句，唔好啦，大牙 讲得出做得到系咪？ 系啊， 有边个咁曳啊？讲得出又唔做到 嗱？呢几日咧，呢一个即系跳舞群组咧一路爆出嚟咧，我觉得有两个极端嘅例子咧，真系好笑 嘅。好似夠期嘅咯，佢哋 夠期咩？ 即係話嗰個限期內你要去嗰指定嗰幾間嗰啲， 如果就唔係犯法啦，嗰啲 係啊嗱， 話要強制檢測嗰啲。 因為琴日我見到有一個咧，就都幾驚嘅。佢話咧就係養和醫院咧，琴日就表示佢話咧，喂，佢話咧佢哋醫院咧有一個即係做腎科透析嘅病人咧，佢話接受咗病毒測試咧，證實係陽性啦咁樣。咁然後咧，佢話呢一個即係本來以為啊點解會中咗招咧？后来咧，佢验咗之后，佢先至肯老老实实交代佢就话系 我咧。 其实 佢系恩孩啊， 我老婆唔系恩孩 啊，真系 跳舞， 佢系好恩爱啫。佢话我老婆系同跳舞群组有关，仲要系确诊咗嘅， 难唔衰咧？ 系咪衰啊？真系嗱，你又唔知个前提系咩？ 咪咯， 究竟会唔会就系咧？但系我同我老婆好耐都冇见面啊，即系嗱，你唔知啦。 系啊系啊，无端端揭下揭下家事出嚟啊！ 但系结果佢就 咁咯。 系啦，嗱，呢个就大件事啦。即系我哋而家话咧，好惊一啲人就系咧冇好好交代自己啲去向咧。而家你连你隔篱嗰个系跳舞群组，你都唔讲啊？ 系啊， 嗱，边个系人版一个最大嘅对比啊？有冇留意呢几日咧？有一个简直系人版啊，对比啊，啲人直情话哇，个个学佢咁就劲啦。 咩啦？萧正楠啊 ？No， 唔系佢系公婆啊，分开啊，老公我 爱住你。唔系，即系同头先呢个 case 啱啱相反嘅。 佢 呢 个 就呢个就隐瞒自己咧，同老婆系跳舞群组啦，自己隐瞒咗。 系啊， 你冇留意另一单新闻咧？呢几日几巴闭啊？四个字：大义灭亲。 哦、 或者另外四个字勇于举报，再嚟多四个五个字帮你不帮亲， 哇！ 哦、你冇留意呢个啊？呢、這个劲抽啊！呢、這个 系咪讲紧啊？嗰个名门啊？ 唔系啊，林作啊！ 哦， 佢无端端 佢阿 妈， 仲走佬嘛？ 佢自己冲出嚟话俾人听咧，我阿妈系跳舞群组，系啦，佢系醒啊，佢而家翻咗大陆啊，咁样 太多人啦，冇留意边一个 啊？呢、這 个唔系啊，我觉得呢 朋友冇乜留意， 唔系呢个要留意啊，因为呢个大义灭亲咧，我难得觉得咧，佢系可以成为咗一个榜样啊！ 佢应该系难得有个位咁样去大义灭亲啊！ 佢成日都想噶啦，可能 系咯，所以而家咪话好咯，佢终于有机会咁俾。 唔系我哋当佢想大义杀菌啦，咁样。 咁呢位先生系咪都要检查咁样？ 中咗啦，呢个已经。 嗰个男人都中。 个男人中咗啦，就系佢中嗰啲人问佢你点中噶，佢先至承认。系啊，嗱，所以咧佢大件事嘅地方咧就系，如果佢入院嘅时候，佢一早讲咗咧，佢老婆就系跳舞群组，仲要佢老婆系确诊咗。咁佢我谂养和咧就唔会咁样俾佢入去洗肾噶啦。 系 而家好大件事噶，你会搞到。 佢仲要咁样接触佢病人咧，嗰啲病人 咁，所以大家都真系要顾己及人啊。 系啊， 即系隐瞒咧， 自私症嘅真系。 系啊，实在咧会影响好大啊，牵连。 佢而家要搞到有五十个病人咧，都要需要去做进行呢个检查啊。 哦， 系啊。 啲、 病人佢身体几虚弱啊，系咪 所以我怀疑咧，以后应该咧问诊嘅时候咧，除咗咧正常，我哋而家会装嗰啲咩呼吸机啊。或者咩嗰个咩测体温机之外咧，睇怕都要用翻传说中嘅测谎机啦，摆只手喺上面，老老实实 先测下 你有冇接近个跳舞群组？ 我觉得第一嘢就要测谎， 即系先测谎先， 冇错。 如果唔系唔好入嚟啦，你真系吓。今日凉咗好多，凉咗好多啦。 系咩？ 23度气温，相对湿度68%， 风起了。 那道暖暖的光线渐透入了窗边，睡眼惺忪依稀望见断线风筝空中独处，任满地碎叶微风卷起数片，树干栖息那双错鸟，或有天长寻理想飞散不见，愿你可于他方过活，别来无恙。人在某意过，但为下印象。自那天，暗自荡漾年少的空想，随着你别去。老太漫长，梦里看风起了，静听候鸟歌谣，湖畔抱着你轻飘。时间擦身走了，目送初春日照。当你回头微笑，成长了，我也得开窍。你赠我那本画册，让往事更深刻。我照相机一起自拍，便以这身体青春的答。 未兑现约定，回忆地已清澈。愿这天光阴倒转，迟钝的我为你告白。梦里看风起了，静听候鸟歌谣，抱着你轻飘。时间擦身走了，目送初春一朝，跟你纯情年少，同望过往。曾约会那道桥，聊着故事还不少。骤眼已天光了，幻想今天一朝，天与地遗忘了，怎隔绝世俗繁嚣，都庆幸我共你遇见羊城。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如果咧要俾一个特征咧去形容呢个2020年咧，我会觉得咧佢真系好似咧即系不停喺度带走人咁样嘅。除咗咧我哋话琴日有啲即系唔同嘅名人离世之外咧，咁啊即系带走咗啦。你直情好似话呢个消失咗啊，一个名人又 几多人死， 又带走咗啦， 系 啦。但系如果你再加埋琴日咧，佢又会同我哋宣布2020年咧，佢又同你带走咗我哋一啲回忆。通识又唔见咗啦！ 哦，即系将会改革， 你都冇回忆嘅啦， 嚟紧会改名。 你讲啊，真系，我哋二台通识六十秒都未几多。 我哋会 坚持，唔系啊，即系我哋呢个年代，你讲啊，你宣布啊，真系大件事真系。 咁我又唔会话咧盲目坚持嘅，最紧要睇下适唔适合嘅啫。 你唔记得佢要宣誓噶？ 真系啊！ 一阵如果你宣完誓之后，你宣完誓之后，你继续 keep 翻个通识啊，可能你系违反咗个承诺噶。 哦，咁都违反 咧？可能会噶，真系。 咁啊，要睇下佢嗰个改革改成点先。嗰、那个嗱，除咗话咧，而家个名就唔知道，唔叫通识，将来会叫咩就未知啫。 系， 咁但系有啲嘢系知噶嘛？譬如话嗰、那个嘅考试个出嚟嘅成绩咧，就唔再分咁多级啦，只系有合格唔合格啊咁。 系啊，头先咧我都即系紧张少少就系咧，哦关唔关点点香同我个女嘅事啊？ 唔会啦嘛， 因为哦原来咧佢哋就话紧下个学年升中四嘅同学仔就会迎接呢个新一个叫嘅 科目 啦，系啦， 系啦。嗱咁佢有啲咩减咗咧？佢同你讲话通识科咧会重整啦，删减内容同埋课时啦，冇咗独立专题研究， 即系由初初嘅好紧要要必修科嘅四科中英数加通识咁主要嘅之后，突然间喂行下边啦。 系啦，咁啊，而且咧，佢亦都有啲新嘅科目内容咧，讲定俾你听啦，包括有国家发展啦、宪法啦、基本法啦、法治啦。咁啊，以前咧通识呢一科咧，有个好大特色咧，就系啲教材咧就自己设计嘅，咁啊灵活，系啦。咁可能佢已经因应住唔同嘅局势发展咧，原来而家咧有呢个咩气候变暖啦，咁啊整咗嚟啦。 而家有六个单元嘅，叫自我与个人成长啦，跟住有今日香港、现代中国、全球化、公共卫生同埋呢个能。能源科技与环境嘅，咁啊课时咧系250个钟头噶吓，即系因为一个主科嚟， 减咗 系啊，佢而家咧， 而家 佢以后得翻100个钟啊， 系啦，而家 减钟啊， 之后咧就减啦，系啦， 减钟啊， 系啦，咁啊，跟住就个名啊未定啦，同埋嗰个六大元素咧就变咗五大咯，咁样 系啊，咁所以同埋咧嗰啲教材咧，你就唔可以再自制啦， 系啦， 佢就希望咧就会由教统局咧有个所谓统一嘅教材啦。如果你坚持我系都要自己整嘅，得。送嚟望望先， 要检睇一睇先， 系嘛？要检一检测， 睇一睇先， 睇你个课题系点样， 都望一望 嗰啲嘅教学系啲乜嘢内容。 我就记得咧，当年 跟住 系咪有冇十年啊？止唔止十年啊？ 呢个通识科啊， 系咯， 过咗十年啦， 即系都呢咁长时间啦。香港有通识科，我就系好记得咧，最开初咧话要提出咧要行有通识科啦嘅时候咧，就大家咧都已经戇戇过一轮嘅。咁到真系要落实执行嘅时候咧，就有一啲朋友咧就可以话咧杀出咗一条新血路嘅。你记唔记得啊，曾志豪？好多我哋呢个行家。 系 走咗去变咗做通识达人嘅，或者通识嘅补习天王嘅。 因为佢觉得咧会讲好多可能同啲社会时事有关咧，咁你就会话啊咁好咯，即系你多啲咧社会人士可以教你呢啲嘢。 佢有个里程碑嘅呢个，佢由2004年10月咧开始咧就转做334，即系唔要唔要呢个A level high level 啦。咁跟住咧就2005年咧，佢话就系新学制第一个阶段咨询。咁跟住咧2009年9月先至系新一届。嘅中四开始就读呢个通识科啦， 2009年9月开始， 咁啊去到而家 11年咯， 我想话真系啊，我个姐夫咪教书嘅，佢咧。都特登為咗呢個通識科去修讀兩年嘅大學，係啦， 啲課程 去專讀課程咯，係 咯，所以我就係好印象深刻，就係嗰個年代咧，有好多啲咧新聞從業員咧就係轉職咧變咗做一啲嘅 通識老師啊， 通識嘅達人咁樣都揾唔少啊，有啲 嗱以後咧可能你就有新嘅出路啦。 啊！ 以後咧，因為咧嗱，佢而家講到明咧，就有嗰幾樣嘢噶嘛，即係譬如國家發展啊、憲法啦，咁甚至乎咧， 考察機會啊， 佢係啦，佢要求咧就話咧要將內地考察咧納入課程啦，咁樣呢鋪你仲唔發達？ 即係搞學遊學咁咯， 遊學咁滯噶咯。嗱，如果咧你繼續想喺呢個通識科裏邊咧大展拳腳嘅話咧，咁啊啱數啦。就將你嘅眼光咧 就 轉 去大灣區， 啦啦啦啦啦啦啦，大江南北。 係啦， 哇，翻翻去嗰度。 咪先大灣區近近地先， 一樣啦。 係 咪佢翻去內地啊嘛？佢冇話淨係限大灣區噶嘛。咁我哋可以翻去走過北京度考察下都好。 咁我都要開始提一提阿方子豪先啦，佢遊學全世界。 喂，真。系嗱，我觉得咧，可能又会有一大改变咧，咪就系而家好多嗰啲幼稚园啊、小学咧，咪嗰啲名牌游学团咧，成日都话咧好贵啊，嗰个复活价咧，唔知可能咧四日去日本啊，八日去欧洲啊咁样。以后我觉得应该咧就 系 由小朋友开始做起，梗系去内地考察啦。 系啦， 喂，你细细个已经识。到你真係大個咗學通識啊，唔係叫通識啦， 通識唔知叫咩名啦， 係啦，可能就叫認識， 認識 我覺得叫認識好似好聽啲喎。 咁同埋如果呢一點咧， 認識 肯定就政府舉腳贊成啦，因為由小培育佢哋對國家嘅認識啊嘛。 係啊，申請回鄉證係免費啊。 我覺得應該要有， 其實而家幾多錢？ 好似唔知幾百蚊㗎，應該係。 咁啊，獎學金啦，嗰度贊助埋咯。 我覺得要喎， 表現好嗰啲同學。 我想話咧，而家咧政府咧已經喺好多個學校咧都有呢個叫做咧資助咧俾一啲中學生，我唔知小學生啦，而家我中學生我知啊。咁咧就去大陸去考察嘅，喺個學你話齋嗰啲叫做短嘅新年啊、復活節期間啊、聖誕或者期間咧都會有去大陸。 同埋我哋呢啲年代出嚟嘅人咧，我哋可以協助咧策劃嗰個活動啊！嗱，想當年20年前嗰陣時咧，我點將我老婆翻嚟嘅咧？都係參加咧大學裏邊咧嗰啲叫做國事交流團咧，翻咗內地噶。嗰陣時好巴閉嘅，我哋去嗰啲地方咧，嗱，我哋試過翻去深圳大學交流啦，跟住咧又去過柳州，我同我老婆認識嗰個地方咧，柳州 木翻嚟， 柳州木 係啊，柳州最出名係木啊咁樣。 廿年前買 嘅，買定先係嘛，真係，跟住送俾你，哦，送俾你，係咯，冇你個 size， 係啦，嗱，嗰陣時咧，你係可以設計好多唔同嘅內容嘅，你係可以參觀國企啦，你又可以。譬如话去嗰啲大学宿舍里边咧，同佢哋进行呢个深入访问嘅交流啦，有噶啦。我哋就算电台咧嗰阵时都有搞咧司法交流团，你有冇参加嗰阵时？ 我哋有啲叫国情班， 有啊有啊有啊。 就唔係話同內地嘅同學或者係工作人員交流啦。咁啊，當然去到內地嗰度咧， 我哋同行 喺啲學校裏面咧就接觸到佢哋嘅學者，由佢哋嘅學者咧就同我哋分享教授咁樣咯。 冇錯啦，嗰陣時嘅年代咧，咁講緊廿年前咧，好自由嘅。咁因為個活動咧，又我哋可以自己去構想啦。咁當然可能嗰陣時新華社啊嗰啲就會協助你啊，就去聯絡啊對面嗰啲人啦。 你嗰個規格高好多喎、 啊，唔係你係要㗎， 我冇新華社， 要佢要有人同你咁樣協調溝通㗎，係啊，因為你嗰陣時要參觀國企咧，咁你唔可以自己望望人敲門㗎嘛，係啊，其實咧。是好多嘢玩嘅，不过重点咧就係、是、即係你有冇嗰个空间咧俾你去上面咧就发问啊、去倾嘅。嗰时係咩都问得㗎。 我 好玩㗎当年。 我都係2000年之后先去嘅。嗰、 那 个喺嗰个时候大学里面中山大学里面嗰啲学者都肯讲六四喎、 啊。係呀係呀。呢、這个都系嗰时一大嘅即係亮点啊。 係呀唔系话乜都唔讲得。 仲要同佢哋啲学生呢倾都好热烈㗎，不过倾完热烈之后呢都系去打边炉囉。係啦最紧要就係、是、喂差唔多落堂咯，不如快啲 交流啊嘛！ 系啦，所以有咩揾我哋，内地考察，我哋咩嗰啲咩权威专家，尽在我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新高中課程通識科將會改革，公開試只是分合格或不合格，亦都加入到內地考察活動。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表示，不會逼學生到內地，但希望給予機會給學生增廣見聞，推行細節交由課程發展議會考慮。他強調，考察不會計入公開試分數，至於學生如果不參與，會不會影響校內成績，就由學校決定。被問到部分中學生曾經參與社會運動到內地考察是否需要預先審查，楊潤雄表示學校可按實際情況和教育局商量。他又強調刪減通識科課時對整體教師數目不會有改變。他說明白任何教改都會對教師有影響，但目前大學首年學位已經沒有開設通識教师学位课程，只有部分教师文凭仍设有通识科课程，当局会为受影响的教师提供协助以适应转变。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表示，业界对当局有关通识科改动的决定普遍感到突然，认为是对通识科的大手术，会令通识科面目全非，近乎边缘化，削弱批判及独立思考培育。他相信通识科的政治正确内容会大增，改动后的通识科会取消独立专题研究。叶建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质疑背后理据，认为教育局推翻早前课程检讨专责小组建议属政治决定，而当局一方面说希望取消专题而探究，以减轻学生压力，另一方面又加入到内地考察的内容，无法自圆其说。叶建源担心删减通识科课时候，教师人手会有调整，而通识科老师要转型任教其他科目亦会有困难。终审法院一致裁定，社民连立法会前议员梁国雄就南囚犯展法规定上诉得席。梁国雄在2011年因为冲击立法会补选机制论坛，至2014年罪成被判囚四星期，服刑期间被剪短头发。他质疑惩教署的规定歧视男囚犯，提出司法复核并得席。其后惩教署上诉，获上诉庭推翻裁决，梁国雄再向终审法院提出终极上诉。五名法官今朝颁布书面判词，裁定梁国雄胜诉。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17届中国与东盟博览会及中国与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致辞时表示，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双方守望相助，共克时艰，中国将在疫苗投入使用之后积极考虑东盟国家的需求，为东盟抗疫基金提供资金支持，为东盟培养1000名卫生行政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共同建设应急医疗物资储存库和公共卫生应急联络机制。他又说，中方希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尽早生效，并建设中国与东盟信息港，打造数字丝绸之路。 習近平強調，中國堅定不移擴大對外開放，中國同東盟合作空間將更為廣闊，希望雙方通過本屆盛會創造更多商機，收穫更多成果。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晴乾燥，吹和緩北至東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天晴乾燥，氣温逐步下降，內陸日夜温差較大，下星期初朝早清涼。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741点，跌78点，成交金额34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73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2点，升32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建设银行5.98升一仙，腾讯控股586.5升5毫，美团309元升1元，中国平安90.9冇起跌，小米集团26.1跌5毫，汇丰控股41.8跌2毫，阿里健康22.35升1.15，阿里巴巴268.2跌8毫，盈富基金26.92跌2仙，比亚迪股份184.2跌5.7。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1，日元104.09。瑞士法郎0.907，加元1.302，人民币6.58，英镑兑美元1.336，欧元兑美元1.192，澳元兑美元0.736，新西兰元兑美元0.701。日经平均指数报16,506点，跌30点。港金现价报16,76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9.68美元，卖出1,810.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受较早前爆水管影响，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消防局对出唯一行车线封闭啦。咁而家车辆不能够由洛克道去中环方向转入去坚拿道东，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东区走廊太古城桥面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平屯门、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同埋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康妮的《赵善行》和周国贤第一次电影上的合作，对大家有什么评价？ Andy 对于演员这个岗位尽所有的努力， 有一场戏是要跟阿蔡龙去对打，阿蔡龙的争是撞了落去 Andy 的眼角那里， 我心里面最深底那层 as 朋友不要回来休息，现场处理自己角色的同事就收到电话 Andy 回来了。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些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我哋怀疑你同一单刑事毁坏案有关，请你跟我哋翻去协助调查。 冇人可以逼你认罪。 生活逼人，犯罪会唔会只系为势所逼？因为一念之差，因而情有可原。 人哋讲两句你就应噶啦。 新导演戏剧系列《无恶之罪》， 星期日晚10点，港台电视31。 你觉得我哋之后会变成点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嗱，女士咧最大嘅烦恼咧就系、是，虽然佢好有实力，不过通常咧你都会先留意咗嗰个外表先嘅，特别系如果你做公众人物嘅话咧。譬如琴日咧，你见到啦，我哋阿特首咧出嚟吓介绍施政报告嘅时候咧，大家都有一个关注点咧，就系话，喂唔系，佢点解咧着咗件咧咁宽大嘅西装褛嘅？咁啊，甚至乎有啲人话，喂，佢系咪攞错咗边个件西装褛嚟着啊？咁样，咁啊，更加有啲搞笑啲咧，就话冇嘢冇嘢嘅，可能系佢攞咗佢老公喺衣柜里边件西装褛啫，咁样。嗱，咁啊，证明咗咧，佢可能好想你留意嘅都系佢嘅实力，但系你首先留意咗佢嘅衣着。而无独有偶，今日亦都有另一个人咧，都系一个女主持嚟嘅。咁啊，亦都因为佢嘅衣着咧，佢仲出嚟道歉添。哇！呢个睇到我咧，简直觉得热血沸腾啊！乜而家咧着件衫都要道歉嘅咩？咁佢系边个嚟嘅咧吓？就系、是、被誉为系正义女神啊！喺呢一个咧，即系左望右望里边咧。嘅呢一位嘅女主持咧，就系呢个李泳儿啊。咁啊，我其实好少睇噶，但今日咧我都忍唔住，作为一个过客咧，望一望，浏览一下咧，哇！原来咁样噶，冇佢封面咧就话佢着住一件嗰啲叫做一字膊嘅露肩衫，一字露肩啊，系啊，平时咧桂花田就露个50肩出嚟嘅啫。咁佢呢个咧，如果桂花田露单边就叫做露50肩咧，咁佢就露咗个叫做100肩咯，因为佢系左右咧都系露晒嘅。咁啊，就系顾名思义一字膊啫嘛，咁咪一路就跌到落去咯。不过你可以话咧，佢个一字膊就真系都几薄下嘅，都接近掂到心口位置噶啦。咁啊，再加上咧，佢就身材比较丰满啲啦，咁于是乎咧就引起所谓嘅热议啦。咁佢点解要咁样着咧？嗱，佢嗰集咧就话佢访问一个叫做苦主啊，就话咧佢访问咗有一个咧就话嗰、那个叫做咧为咗女还债，为咗个女啊还债就要借财务公司，还债不成咧就成层楼赔住，咁佢又赔埋层楼添。佢就访问呢个苦主啦，咁佢就着住呢一件衫。咁有啲人就话啦，成程都冇心机你个苦主啊，净系睇住个女主持就咁样。嗱，咁老实讲，呢个系你嘅选择啫。咁个观众究竟系关心人哋嘅苦况多啲，净系关心佢嗰个一字膊多啲咧？咁啊，佢控制唔到噶。嗱，但系事后咁样，都俾人公审到。啲网民咧就真系话：，喂啊，太小布啦，着得唔掂啦，咁样。咁然后仲有咧，传媒真系会 follow up 咧，就会问佢：，哎呀，点啊？你系咪觉得自己今次真系着得太性感啊？哇，佢又真系好大方。佢话啦：，我都觉得今次件衫咧着得唔系太恰当。我当时咧就好随便就着出街，冇谂过出镜之后咧就真系唔合适，所以咧啲衫咧我都会送咗俾人，我下次会注意。咁大件事，因为上镜俾人投诉，佢连件衫都唔要，送咗俾人啊咁样。咁啊，但系佢好识讲嘢噶，佢就话啦，多谢网民支持，无论支唔支持咧，都系我嘅一种动力嚟噶吓。咁啊，希望网民咧更加可以留意咧佢工作上面嘅努力啦。所以有阵时你话咧，香港究竟系咪一个咧叫做好开放嘅社会咧？又真系好难讲嘅，因为一个女士佢可能着咗一件即系吓较为性感嘅衫，而佢又有啲身形嘅话咧，就已经可以俾人哋去投诉啦，仲会俾人怪责啦，而佢亦都要为咗呢件事咧系承受压力咧，甚至乎系道歉。好难想象咧，即系点解冇人投诉男士嘅？即系你谂下，彭仔个胸咁大，如果佢着个紧身 T 恤。佢可唔可以出镜嘅时候俾人投诉佢嘅咧？有冇俾人投诉过你啊？ 我 系咯， 冇，不过我哋真系有位同事佢嘅衣着成日被人关注。 男定女啊？ 男同事嘛，你话 系咯系咯， 唔系咯。 咁你仲讲紧胡世杰啊？ 系啊。 哦，佢都冇出嚟道歉啦。 佢唔系，都系我哋要向佢道歉，成日咁关注佢。 嗱，所以咧，其实喺外国咧，佢都有试过噶。有一啲主播咧，可能就因为佢戴咗副眼镜咧，都会俾人哋话唔系，你戴咗眼镜太性感咁样，所以阴公啊。有阵时你会发觉咧，做女主持咧，呢、這个可能系佢嘅优势，但系亦都系咧佢嘅其中一个咧唔公平嘅呢个形势。咁啊，所以咧今日我介绍条片咧。不如咁啦，大家一齐认识一下咧呢一位嘅李泳儿咧，就唔好净系睇到佢嘅衣着啦。我见到佢喺网上面咧有一条片咧，就话佢喺 IG 嗰度咧挑战 IG 爆红嘅400次咖啡，仲咧话用呢个废物利用咧手作乐器嘅，咁啊所以咧佢攞住啲搅拌器啊，又会攞住嗰啲工具咧，都表现出佢啊，唔系净系得身形嘅。亦都會有呢啲叫做即係動感嘅一面嘅，大家不妨以後對我哋呢一啲嘅女主持咧有啲立體啲嘅觀察。喂，唔好亂諗嘢啊！立體啲嘅觀察唔係嗰樣立體啊，全方位去了解一下，睇下呢啲片啦。我會俾三個心心眼佢睇完之後，我都會下次留意多啲。佢做呢個節目真係啱，你真係會左望右望嘅。瞬间看 channel， 佢话佢嘅衣着就冇乜嘢嘅，系胡世杰件衫就突出啲啫。不如下次我哋试下小强，我哋三个一齐着嗰啲一字薄嗰啲衫啦。 咁薄做咩啊？啊，唔通薄炒啫？ 着呢件衫会炒嘅咩？ 唔通啫。 哦， 问好嚟嘅。瞬间看 channel， 头先咧就曾志豪讲到呢一位李小姐咧，我想话咧喺大约7年前度咧，佢已经有为我哋CIBS 社区参与广播计划咧拍过一个电视广告嘅。 点解唔留住佢啊？我哋 啊，嗰阵时我唔知佢系 TVB 嘅，但系咧嗰一次嘅拍摄当中咧，虽然嗰阵时就唔系好认识呢位李小姐啦，咁后来知道佢多咗好多即系出镜嘅机会啦，咁啊认识佢啦，咁啊当年咧。佢都真係好敬業嘅，係一個好專業嘅女孩子啦。咁語言良好，中英文都非常好，而且好有禮貌嘅女孩子嚇。咁大家多啲關注佢工作表現好過啦。 我要怪你啊！做咩唔留住佢？ 开流 咁，我哋唔系唔止净系得蔡敬文咯，仲有蔡敬业咯。 哦，几好喎、啊！你姓李嘅。好啦，讲返我呢一筆呢就係同大家都系去睇嘢喎，不过呢就系去观鸟，鍾唔鍾意睇下雀仔咁样啦吓，咁如果呢话就咁睇雀仔好似呢好普通咁，但其实如果你用到观鸟呢两个字呢就大有学问啦，咁确系嘅，咁观鸟呢一个呢就系、是、我相信都系一个好专门嘅一种嘅活动啦，彭姐自己呢就唔认识啦，咁亦都呢即系冇跟过人去观鸟咁，咁但系知道呢香港有好多观鸟嘅爱好者嘅，如果你都系呢一份子嘅话咧，相信呢一则嘅新闻咧，你系会兴奋过嘅。咁就系关于咧香港观鸟会啊，喺寻日嘅晏昼咧，就喺社交媒体嗰度发文啊，就话咧，哇，出现咗咧一个非常之罕见嘅飞鸟啊，就系东方白鹤。咁咧就话佢近日咧喺呢个后海湾出现，咁咧就指咧呢一只嘅飞鸟咧系哇好大只嘅，属于系大型嘅飞鸟啦，身高有成1.3米。咁嗰个难得之处咧就在于咧，佢哋咧系喺呢个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当中咧系用呢个红色名录啊。嚟到咧，去列為做瀕危鳥種嘅、哦，咁啊好罕有啦。而且咧，佢哋對上一次喺香港出現咧，原來已經係2017年啦，即係過去咧呢幾年咧，佢冇飛過嚟香港啦。但係咧呢一次咧，竟然咧再飛翻嚟香港、哦。相信咧就係、是、後海灣咧嗰、那個嘅保護區裏面嘅基圍亭喺度咧，就停喺個基圍啊，佢停喺度咧係棲息啦，同埋喺度覓食咁樣。相信咧後海灣嘅濕地咧，都真係提供到一個重要嘅棲息環境俾呢一種嘅東方白鶴、哦。如果係嘅話，咁啊應該有機會就唔止係嚟一次啦，可能咧就得閒再嚟多次啦。 係咪？咁你話我哋香港咧啲官僚朋友咧，真係好著弱之餘咧，原來咧睇下呢個網路上邊咧，一樣有片睇，睇得到咧。都唔止香港啊，台灣方面咧都興奮過啊，為佢點解呢？因為最近如果你睇翻咧呢條 channel 啊，就係、是、咧中天新聞啊 ，CTI TV News。咁啊，雖然佢哋好似就嚟關門啦嚇，咁但係咧佢哋喺呢一個嘅11月中嘅時間咧，就有一條短片咧，原來就係報導翻同埋見得到咧，稀有嬌客。東方白鶴現中金山，咁即係話喺台灣嘅金山出現嘅，咁係兩星期前嘅啫。咁啊片中咧見到一大班咧台灣嘅龍友咧帶曬全副武裝啊，真係嗰啲長短火嗰啲嘅鏡頭啦嚇，咁啊捕捉咧拍攝呢一隻咧咁難得嘅飛鳥啊。咁片中咧仲分析埋咧啊呢一隻嘅飛鳥咧東方白鶴咧應該咧就係迷航啊，即係迷路啊。所以咧就係由呢個韓國咧飛到嚟台灣嘅金山啊，咁講咁啊都係得一隻嘅啫嚇。咁片中咧佢就仲比較埋咧多年前咧有另外一隻罕見嘅係白鶴咧就飛到嚟嘅。咁啊當中佢都有比較啦，啊有咩唔同啊？東方白鶴同呢個白鶴咁樣。咁原來就係話咧東方白鶴咧佢嘅眼部嗰度咧係多咗一忽咧紅色嘅特徵嘅。咁呢個就好容易認啦。嗱，台灣嘅野生動物保護法咧又特別咧規定咧，唔好打擾呢啲咧咁罕有嘅飛鳥啊、動物啊咁，因為咧如果你搞佢嘅話，係會罰咧100万台币嘅。咁所以咧，見到片中咧，大家都係好聚精會神咧影佢哋相嘅啫，影呢只白鶴啊，東方白鶴嘅相就唔會搞佢嘅。咁罕有嘅飛鳥啦，接連咧又到訪台灣又香港啦。咁難得喎，你諗下，我哋成年都飛唔到出去啦，而家終於有一隻飛鳥飛嚟探我哋，梗係俾三個星星眼嘅 emoji 佢啦。講到飛鳥咧，我相信啊，我呢位拍檔咧，佢對有一種嘅鳥咧係特別咧鍾情嘅。嗰隻鳥咧就喺佢手中嘅啫，應該就係一索啦，係咪咧？桂花田。 除咗我之外咧，相信就好多人咧都系都等过紧等紧嗰只一索嘅，不论系生佢个 B 啊，定系打个虎牌啦。嗱，咁啱不约而同咧，我都系讲动物嘅今日。咁啊喺咁多个动物之中咧，我系最中意咧就系企鹅啊。仲记唔记得咧细个咧有一个品牌咧，佢系用蓝色同埋粉红色企鹅咧为佢哋嗰个标志噶，系好得意噶。我成日都画佢嘅，咁可能咧系冇腰嘅关系啊，同开场啦，同埋咧嗰只企鹅真系好得意同埋好可爱嘅，而且咧佢入水能游，仲游得好快，先嚟先去滑嚟滑去，好似唔使用力咁样，出水就能行喎，系啊，好似人类咁行嘅喎。嗱，虽然咧佢有脚短短，但系咧佢有对咧有扑啦，同埋有硬同埋尖嘅爪嘅脚掌啊，嚟支撑住佢肥大嘅身体啊！大家都知道，大部分企鹅都系喺南极同埋冰天雪地嗰度生活啫。原来都有一啲种类咧，系非洲海边生活嘅，佢叫做斑嘴环企鹅啊。咁佢怕唔怕冻噶？呢种嘅斑嘴环企鹅咧，佢生活喺4至26度之间嘅。咁上个月咧，成都咧，大陆嘅成都咧，佢开始冻，动物园佢开咗个暖炉，见到奇景就系几只企鹅，佢哋匿埋一堆围炉取暖，个画面佢话真系好搞笑啊！冇谂过啊，企鹅都要取暖喎、啊。嗱，唔认识佢哋咧系咩种类嘅企鹅嘅人咧，就会感到惊讶，点解企鹅都会怕冻噶？咁佢咧就呢一批嘅企鹅咧，就佢好似人类咁噶，冬天佢要取暖，夏天佢又要凉嘅，咁到夏天嘅时候咧。要俾大量嘅冰佢哋咧嚟消暑嘅，咁又话佢又生活喺4至26度嘅，系啊，过低过4度同埋高过26度，咪要辅助一下佢哋咯。嗱，今日咧 分享呢有一条片呢佢叫做 Fun Pets Channel 啊。分即系 FUN Pets 即系宠物啦、动物啦、宠物啦、channel， 咁佢哋咧有个叫做 The Best of Funny Penguin 啊嘅片啊，咁啊 channel 咧将好多嘅企鹅咧日常生活嘅哈碌片段啊，剪埋一次过咧俾大家睇嘅。嗱，大家知道啦，企鹅系点行噶啦？左行左右左右，及啊摆下摆下，一只跟一只咁。我有时咧有啲片咧就见佢咧哦，突然间咧失去平衡，跣低咗啦。咁啊，有啲咧有几只喺度咧。好似闹紧交咁样嘅，系啊，咁有啲咧就好似咧喺度斗紧嘴咁样，有啲啊阿老东又唔理个老婆，有啲啊喺阿妈喺度搵仔咁样，其实好得意嘅。咁啊有啲片咧，关于企鹅嘅，佢仲会有啲教学咧，话俾你听点解企鹅咧可以入水能游，出水能企嘅，哦，都几丰富嘅资料都。咁啊会俾三个拍手掌嘅表情符号俾呢个 Fun Pets Channel， 大家可以笑下啦。 好啦，喺度咧，我要补充翻一句先。正话我读错字啊，鹏仔嗰个咧系东方白冠啊，我读东方白鹤，佢系白冠。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好意思，今次十二个咧系黐埋一齐，冇得分开噶。 什么都可相对，才是叫一伙。我看到是你，从你看到是我，彼此不说认清楚。 纵然各有自己单独发展嘅时候，又各有支持者，但只要一走埋咧，就系、是、一体。Mira 为咗两周年推出嘅单曲，搭借镜迷同埋组合间嘅扶持。 你却教我体恤更。 作曲吴林峰，填词 T-Rex， 编曲 Ariel Lai， 监制 Apple Chang。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 Mirror One and All。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 ，Crazy Lion。 早晨，秀恩剧 Crazy Lion。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咁斯文嘅秀恩剧。 系咩？ 系喎，点解你都咁斯文噶？ 哦，你见我今日着衫靓咗咧。 唔系咯，你又剥咗牙。 唔系啊，因为我哋跟住咧又要同你上西洋棋第二堂咧。 啊，系喎。 我哋而家要典雅啲嘅啦，我哋要 elegant 啲啦。 我哋要斯文嘅。 哦，知道。 系啊，嗱，不过今日咧，我就谂住同你讲下。有关西洋棋咧，佢有两个好得意嘅古仔嘅。第一，西洋棋其实佢唔系由西洋嗰度传入嚟嘅， 佢系由 佢 系由东方，仲要系等等，唔系中国， 印度， 印度 真系印度啊！ 系啊，而家咧大家都话西洋棋咧。最早是嚟自古印度的， 古印度 系啊，咁同仲要咧，佢个棋盘咧曾经爱嚟做咗一个游戏嘅，即系话说咁样嘅。我哋咧上次有冇教过大家咧西洋棋有几多格噶？记唔记得？ 六十四啊嘛，你话 系啊，有六十四格噶。 不过唔知道有冇讲过，我哋自己讨论。 系啊，总之有六十四格， 好似有讲。 佢话嗰阵时咧有一个大臣咧就同个国王，因为佢话佢国王成日认叻噶，觉得自己乜都做得到咧。 古印度啊， 系啦，佢咧就同个国王讲话：国王啊，不如咁样啊，我同你玩个游戏啊。国王话好啊，咩啊？嗱，呢度咧有六十四格，就个棋盘啊。佢就话咧，如果咧你可以咧喺第一粒个格仔度咧，摆一粒麦，即系种嗰啲小麦咧，一粒。喺第二格里边咧就摆两粒。第三格咧就摆四粒。咁有咩关系啊？呢度？ 好似系倍数咁。 系啦，第四格就摆八粒。佢话咧嗱，我唔贪心噶。你跟住呢个次序咧，摆到第六十四格都摆满咗咧，咁我就承认国王你咧真系无所不能噶啦，咁样。 佢就咩向国王挑机啊？ 佢又唔叫挑机嘅，佢 想 提醒佢。咁跟住国王咧，素口又唔精， 系啊， 应承咗佢。佢话：嘿，好容易啫嘛，第一粒摆一粒，第二粒摆两粒，第三粒先再摆咗四粒咁样。 一格有几大噶？放唔放咗咁多啊？ 去到最后，由于呢个天文数字嚟噶嘛、 哎， 每一次都系倍数啊嘛。 系咯。 个国王就发现大件事，佢冇可能挤到第六十四格咯。 系啊， 系冇办法挤得到嘅。 咁点样做国王、啊？ 咁、 哦、 呢个可唔可以当系咧西洋棋嘅前身啊？ 可以系啊，可以喺呢度玩嘅啦，已经。 哇！ 咁然后咧，第二个同西洋棋有关嘅古仔咧，佢就话啦，又喺印度、哦，佢有个国王咧，佢就好残忍嘅。 哎呀！ 咁咧，佢成日觉得自己又系咧大晒，佢两个古仔都系同自己大晒有关嘅。佢话呢有个大神咧，佢就谂咗个办法，佢就话啦。我想俾佢知道咧，国王唔系大晒，国王如果冇咗啲指纹嘅话咧，你就乜嘢都冇晒噶啦。 俾只今时今日啊，咁多人都听，咁多个国家元首听都啱啊。 系啊，于是乎咧，就话佢哋发明咗咧呢个咧国际象棋啊，即系西洋棋嘅初型啊，就话咧有一个王嘅棋啦，有车啦，即系我哋讲个车啦，有马啦，有象啦，同埋有兵啦。佢咧就话设计咗呢个游戏。国王一死咧，成盘棋就冧晒。但系国王又唔可以自己单打独斗。如果你冇咗啲士兵啊，冇咗啲神喺隔篱咧，你又冇办法赢到个 game 噶啦。 系啊， 系啊，所以原来佢话咧就系透过玩游戏嚟劝谏啲老细啊，唔系老细，系劝谏啲国王嘅。 公务员事务局决定一次过进行现职公务员宣誓或签署声明，不会分阶段落实。多个公务员工会支持决定，认为符合港区国安法、基本法和公务员守则要求。发表联合声明的工会包括政府人员协会、香港公务员总工会等。声明表示，期望政府尽快公布各项执行细节和早日实行，亦希望借助公务员宣誓可向其他公职人员起示范带头作用。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干燥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内陆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初朝早清凉。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72点，跌46点，成交金额43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3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9点，升39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建设银行6.03元，升6仙。腾讯控股585.5元，跌5毫。美团311.8元，升3.8元。中国平安91.05元，升0.5毫。小米集团26.15元，跌4.5毫。盈富基金26.94元，冇起跌。阿里健康22.5毫，升1.35毫。阿里巴巴268元，跌1元。汇丰控股41.75元，跌2.5毫。工商银行4.77元，升1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1，英镑10.356，瑞士法郎8.556，澳元5.707，加元5.953。新西兰元5.431，欧元9.238，每百日元兑港元7.44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4.903。日经平均指数报26,506点，跌30点。港金现价报16,76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7.36美元，卖出1,807.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咧，而家龙尾就去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咧，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 另外在新界沙砾公路去回九龙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开一段挤塞。另外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都是慢车的。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南湾隧道入口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九龙、红磡绕道都会海逸尖沙咀、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元朗公路泥围加恩平方向屯门、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将军澳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一号干线威尔斯亲王医院方向九龙。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适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Thanks，Thanksgiving。大咪知有个好妹妹，我爱你啊！ 大家姐 ，I love you too。 所以我哋要照顾我哋嘅细妹白款啊！ 哎呀，大家姐、大咪姐，我哋一家人嚟噶嘛，要相亲相爱， 姊妹间要和睦共处，我哋一齐讲是非啦，拥抱拥抱 拥抱拥 抱！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谁能代替家的地位？ 行政长官喺2020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措施。把握一国两制优势和中央政府的支持，为香港注入新动力，包括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发展国际创科中心，推动多元发展，致力造地建屋，创造就业，改善民生，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让我们砥砺前行，重新出发。详情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学界超声道主持 黄晓莹、 钟杰良， 大家好，我叫吕卓莹 Yuki， 今年15岁，在凌亮堂南门轩中学的中四学生，好开心可以首次参加海港青年商会举办的国际儿童绘画比赛，就获得本地组的少年组冠军，同埋世界少年组的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你对波城有咩感觉呢？ 佢俾我感觉好吸引，即系因为佢又好搞笑，不过佢啲笑点俾我整低咗咯。 我系黄嘉莉 K Ellie， 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城，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今日星期五咧，晏啲会有大点唱嘅，而家唔使打住，唔使打住，晏啲打嚟，晏啲打嚟。不过网上留言就无人欢迎嘅， 仲有 fans 都可以、哦， 可以啊，23396453，无人欢迎吓。 OK， 24度气温，相对湿度67%啦吓。 系 嗱，我想问下，中唔中意 AA 制 ？AA 制 ，AA 制都好嘅，均真啲， 唔错嘅，系啊。 喺边个关系上面 AA 制？ 普通朋友 系，冇错。 咁我属于系咩朋友？ 你是屬於好同事， 系咯，普通親人啦，普通親人啦，呢啲叫做， 即系未過門， 未過門親人，系啊，唔系你未過門啊嘛， 親友， 系啦，未過門嘅親友， 朋友之間可以 A A 制， 系冇錯，最好添。 情侶之間、兩公婆之間又好唔好 A A 制？ 唔好啦， 我都覺得唔好， 系咯。 點解又唔好呢？ 咁已經係自己人啦，咁親密，咁仲。下下數住度住咁樣，最多我只能容許咧，即係譬如十餐，有六餐係我俾過嘅，咁跟住啦，你又俾翻一兩餐咁，覺得冇所謂。 唔係我 A A 唔到啊，因為。 我啱啱嗰个生日咧，我同我老婆讲话，我哋食嘢咧，跟住佢话：，老公你想食咩啊？我请你食一豪啲咁样。我话你俾钱啊？佢话系啊，不过都系攞你张卡啫嘛。 哎哟， 系咯， 好坦白嘅。 系啊，好坦白嘅， 坦白就是爱。 系啊，我好早已经冇 A A 制呢件事，所以我觉得 O K 嘅。 A 制 ，A 制咯， 因 为 佢已 经 上 缴 咗。 唔系 A A 制意思，咪全部都系我咯。系啊 ，A A 一两个都系属于 A 啊嘛。 A A 评级都系你。 系啊，咁分得咁开做咩啫？ 你会接受咩？桂花田。 喂，而家成日都系讲紧，但系两公婆都系财政独立噶嘛， 系啊， 咁啊咪即系供一份又婆一份噶嘛，系咪？ 但系如果俾我，我都会愿意出埋对方嗰份嘅， 系啊， 梗啦，你大把钱冇定使系咪？ 唔系你谂下，你谂下，喜剧之王嗰句对白咧，如果改咗就冇晒嗰种霸气噶啦， 系咩啊？ 即系当张柏芝行紧出去，即系同阿周星驰一直欢愉之后咧，咁佢追出嚟啊嘛，佢话你要翻工啊？佢话梗系啦，唔通你养我啊？跟住呢个周星驰几霸气咁讲话，我养你啊！哇，跟住音乐就起噶啦嘛。咁你谂下啦，如果呢句变咗系我呢一餐养你，下餐自己啊，或者我同你 A A 制啊，哇，冇晒，系咪先？ 冇晒， 点起音乐咧？真系啊，好难 A A 啊，所以 嗱，我哋就喺呢度咧，两位拍档咧都唔想话 A A 制嘅，即系就算情侣又好，两公婆都好，咁但系咧。总会有人中意 A A 制，唔知点解佢有啲咁嘅谂法啦吓。咁啊，台湾有对夫妇咧，佢系结婚啦，结婚之后咧，佢会继续 A A 制 ，A A 制到点咧？佢日常生活支出咧都 A A 制嘅。 咁如果系佢两个都觉得 O K， 系啦， 又过得舒服嘅，咁冇所谓。 通常咧，通常冇自愿嘅， 系咩？ 即系你谂埋咧，通常如果咁样 A A 制咧，应该都话吓咁啊是但啦，系好啦，你想要 A A 制 A A 制啦， 再继续闹交或者系争拗系咪？或者系永远有一方咧讲，诶拗亲都输嘅咁佢。 系啊，可能佢话是但啦，无伤大雅啊嘛 ，A A 住先啦咁样，系啦， 系啦， 唔系因为调转， 咁即系形势使然嘅啫。 因为调转，你谂下咧，我估啊，一个好想 A A 制嘅女人，都应该唔会介意呢餐佢请，即系个老公请噶嘛，佢唔会因为话唔得。我讲明 A A 制噶嘛，你做咩要请我啊？嗱，好少见呢啲人啦、啊。通常 我之前咧睇啲新闻咧，有啲女仔系咁样噶，有啲女仔直情话：你唔俾我同你 A A 制，我哋分手。 咁 但讲紧拍拖嘅时候， 咁夸张啊？ 系因为 可能佢真系觉得个男仔搵钱好辛苦，又或者佢好想快啲我哋储埋到一笔钱去结婚。 唔系，我明啦，可能系咧，因为每次个男仔都话唔得啊，唔准 A A 制，我请啊。但每次都带佢去食大排档， 只可以食 cheap 嘢。 老公啊，不如咁啦 ，A A 啦，你净系嗌杯水得噶啦，我想食翻个龙虾餐，你俾我自己俾啊，你唔好我要跟住食猪肠粉咁啊，顶唔顺我。 嗱，呢个世界真系咩人都有。 O K O K， 咁依家点啊？呢个 嗱 A A 制生日常生活 O K 冇问题啦吓，咁啊即系佢哋运行到咪系咯。啊，到生完生 B B 啦，生咗 B B 之后咧， 系 咁佢哋咧就都分工噶，轮流去照顾 B B。 你好啊， 系啦，咁啊即系大家都明啊，都列明规矩哦。好啦，今日嚟一三五你，二四六我啦，咁样。你觉得呢两公婆嗱呢两A A 制嘅两公婆去到边个位？有啲咩要求？嗰、那个老公啊，讲紧啊，令到个老婆反面反到咧，净想嗌离婚咧。 同个细路有冇关系噶？ 有。 同细路有关系， 哦，即系照顾时间 A A 制咯。可能咧，而家头八个钟系我嘅，尾嗰八个钟系你嘅。 喂奶唔通？ 有冇多我都可以喎，有喂奶樽都得噶嘛？ 喂奶樽 我都试过噶， 即系泵定啲人奶出嚟 咁。唔系可以就咁直接冲冇奶粉都得嘅。 冲奶粉 系啊，我听得最多咪就系轮更制咯，即系所谓嘅 A A 轮更制咪就喂头嗰八个钟你嘅。美嗰八个钟我嘅，系啦，不过差书做夜更我就辛苦啲啫。 半夜三更咁样， 系啊，咁佢都即系 都叫 A A 制噶呢个。 哦，其咁佢又佢系有金钱上面 金钱上 方便嘅， 系咪公书教学嘅费用啊？ 佢又未去 B B 啫。 哦 ，B B 咁啊，即系尿片 班咯，尿片奶粉咯， 尿片。尿片有 奶粉就你俾嘅，尿片就我买嘅。 会唔会呢种啊？ 如果湿疹膏咧就两份，因为我都用得咁样。 会唔会呢只咧？ 你头先都喺度讲紧咧，奶粉啦、尿片咧，你真系谂住哦，好啦，呢包尿片$200，每人俾$100啦，系咪？ 系咯， 梗系唔系啦，系你所有尿片归你嘅。 系啊，我负责买奶粉。 系咁样啊？ 系啦，我觉得都 OK 嘅。 你嘅奶粉钱 系啦，再 cheap 啲就奶尿片系你嘅，湿纸巾系我嘅。 都未做，都未。 仲未中啊！系啊， 系啦，佢都系关尿片事嘅。 O K， 嗱佢咧， 几多号？嗰啲咩？中号小细码嗰啲咁样分啊？一去到大中码咧就你嘅， 但要 AA 喎。AA 喎。 会唔会个 A 系代号嚟㗎就係、是、屎 呀。哎呦。 凡係屎就你换嘅尿就我换嘅。 嗱佢哋呢。 通常为食。 而家个老公呢有啲咩要求令到个老婆呢真係想反面咁滞呢都系关条尿片事。 Okay, okay. 老婆反面 竟然提出。大家都要买尿片， 系大家都买尿片。 头先你讲紧嗱，头先你讲紧咧包尿片，诶、即系你又负责尿片，你又负责奶粉咁啊嘛。 系咯系咯， 都不至于要咁啊。佢话你又要买尿片，老婆又要，即系老婆 咁啊买双重 系。 点解要咁做啊？ 哦， 边个同 B B 换尿片， 就 用翻自己个包， 有咩好处咧？ 我都想问佢咯。 呢个老公真系不知所谓到一个极点。 系咯，个好处喺边度咧？真系 佢个原理或者逻辑系点嚟嘅咧 ？A A 嘛，咁啊，即系你有边个？ 即系自己带工具翻工咁，好似 系啊。 你明唔明啊？ 我知啊，即系话总之咧，你又买一包，我又买一包。 啊、 如果你而家帮我女换咧，就用你个包尿片，唔好攞嗰啲啊。因为咧，跟住要我买翻噶咁样。 系啊，去到一个极点啊！ 咁啊，真系 即系个死佬，真系 唔明白佢嘅逻辑点嚟。 但真冇乜好处、啊，因为你平时你话食餐饭嗰啲 A A 制咧，可能都系出于嗰种话，喂，我又唔系食咁多嘅，做咩我又要请埋你啫？咁、但系而家嗰个僆仔、那个细路，你有份噶嘛？嗰督 A 都系你有份噶、 啊。嗱、哦，呢个老婆成崩溃啊！成咧，你将个 post 咧摆上网，跟住各位姊妹，你有冇遇过啲咁嘅把鬼老公啊？啲姊妹话。离婚啦、啊，佢咁样同你计，咁维胎个十个月啊，你痛嗰啲啊，边个同你分享啊？点样 A A 法啊？ 都几好笑噶， 真系嬲到咧，嬲到爆灯。佢话咧，即系原来咧呢个世界好唔少呢啲咁。 佢有冇透露呢位先生佢系做性行？ 咁啊又冇讲得咁仔细，系 啊。咪喺啲咩性格背景啊、教育环境啊，令到佢要咁计咯。 谂下佢会唔会做开都系同数有关嘅啫，所以先咁好数口啊？ 你数好数口都唔系对你嘅爱人啊，对你嘅。仔女噶嘛，系咪先？ 佢习以为常咗咯。 唔系，咁但系你太过斤斤，唔系佢太过仔细得好紧要啊！ 即系呢块尿片就系咧，属于你嘅， 大家都要买嘅， 系、 都唔系一包尿片两份俾钱嗰只啦，已经。 唔系咁，佢喂奶又真系冇得同佢 A A 计，系咯？如果唔系就老婆话咁呢一餐佢喊咧就我喂， 系啦， 下餐就你喂，不过你喂嗰边， 所以咧，我谂相信咧，如果老婆用翻我怀胎十月我生仔我喂人奶嗰啲，我同佢计点计？ 其实唔使嗱，假如佢哋仲系一个正常恩爱夫妻嘅话咧， 恩爱啦，开始因为呢个问题，即刻个老婆， 我哋而家尝试帮佢修补。 我话如果佢有正常恩爱夫妻咧，咁、佢就会有正常恩爱行为噶嘛。 系、 呢个时候仲唔同个死佬，你有张良计，我有过长梯，你计我都唔笨。 咁 好 啊， 咪计咯，逐次计咯。 哦、 逐次计啦， 咁就点样 A A 法咧？ 系、咯， 绝情， 咁可能个男人就话好啊，我都要收， 好咯、啊，好啊， 你要求， 睇男人都 睇 下边个要求得多啲。嗱，即系当然有个前提就系、你仍然有嗰种吓，佢、对你有种渴望嘅优势啦。你话大件事咁，嗰个死佬就已经心如止水嘅，呢条桥啊冇得掹噶咯。 佢净系，我真系觉得咧，佢系逼住呢段婚姻系终结嘅呢个人。 唔系咁，好有可能咧，佢系咪成个人生咧，由识佢开始，佢就已经咧咩都中意，即系你一半我一半，咩都计，我又嚟咁样啊。 问题系可能之前嘅 A A 制，佢买米会唔会都系咁样噶？即系咩人买一包米，你肚饿煮你个包。我今日我唔肚饿， 你食你自己， 你食你自己个包米，老婆嗱，唔好搞咁多嘢。 佢嘅概念就系边个提出就边个去用佢嗰啲嘢咯。 系咯， 哦， 我觉得佢哋 概念系咁样。 我谂佢 哋应该屋企唔好用煤气，都系斩翻柴好啲。边个煮嘢食，老婆你而家肚饿，你咪自己生火咯，用你嗰督柴。嗰堆柴你破嘅、我呢啲我 keep 住咗好耐㗎。 佢屋企要装 两 个电 表， 系啦，装两个电表，咩都要有嘅。 系啊，电表啊，煤气啊，水等等，所有嘢都系独立嘅，真系不知所谓啊！ 彼此终于退回陌生，我加上你两个人并不等于我们。你想我吗？会偶尔想我吗？是这样吗？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有王力宏嘅两个并不等于我们啊，啱啊，所以咪要 A A 咯。 好紧张啊，有啲紧张。 你又劲啦，我哋直播室得你有机会享受到咋。 洗干净你嘅手。 我其实咧都系相当期待呢一样嘢嘅，即系自从咧当知道咧一啲新入职嘅公务员同事咧，佢哋即系今年七月打后嗰啲咧，都已经系需要咧做一个宣誓咁样嘅动作噶嘛，或者签一样嘢啦，嚟到系证明确认你拥护基本法啊，同埋效忠特区。政府嘛， 你嗰个好啦，当其时就，哎呀，总之我都七月一号之后先入嚟咁啊， 唔系，我只系期望几时对我哋啲现职公务员咧，有我即刻飞扑出嚟做嗰样嘢，第一个系啦，当仁不让， 第一 好啦，而家咧就最新一份施政报告咧都预告， 佢而家俾满足到你啊， 系啊，但系佢未讲话嗰个究竟几时做同埋点样做咧，因为政府依家就话咧，嗱，公务员事务局嘅局长聂德权嘛，佢话咧将会一次过安排全体 系 180,000名现职公务员。宣誓或者系签署声明嘅， 仲要不论高矮，啊唔系不论高低，系啦。 咁 点解无端端咧又由初初啊嘅2020年七月入职之后，又无端端变咗一次过，有冇咨询噶呢啲？ 有咨询咗啦， 咨询过啲， 佢话佢咨询过啲团体啊，系啊，佢哋认为应该就系所谓咩雨露均沾， 咁 一视同仁。 你又冇理由净系得嗰啲新入职嗰啲可以享受呢一个宣誓嘅 嗰种光 荣庄严系咪啊？咁光荣咁。我呢啲入職咗咁多年，20年有多嗰啲， 冇機會享受。 係咯，我都想表示我嘅效忠噶嘛。 啱啊，你講得啱啊，即係同埋呢樣咧叫做咩光榮啊。为自己咧加多一层咧，好似认证咁样啊嘛。 咁有冇有光环？ 唔系我同阿子欣冇机会啊，我哋都不知几想啊，真系。 你恨下啦， 系啊， 你得个恨字啦。 我哋可以陪跑得唔得啊？啲人咧跑马拉松咧，有啲抽唔到签嗰啲喺隔篱咧， 拉拉 队跑啊嘛。 所以我话紧张咧，就紧张在啊，究竟最终政府会点样去安排呢一次过全体一齐做嘅？ 我提议 宣誓咧， 大球场，大球场 够唔够啊？ 一系就18万啊嘛，大球。 够唱，分两批咯，上昼班下昼班咁咪得咯，好快啫嘛。 维园啦，维园够啊。 维园可以坐满六个足球场。 六四烛光晚餐都唔系烛光晚餐， 我 话 烛光 晚 餐。我哋就算做烛光晚餐，食完饭再宣誓，或者宣完誓再食饭。 烛光晚会都几廿万。 你一定系搞机嘅啫，冇嘢嘅，真系吓。 咁 OK 喎。 诶，场地可以拣一啲大型嘅 红馆都好啊，我觉得。 红馆摆唔到咁多人啊， 都买一个礼拜咩？ 但 系 而家疫情喎， 系啊， 我觉得应该都系用 Zoom 嚟宣誓稳阵啲。 哇，爆啊个网络！ 系咯，你大家用翻自己个网络咁样，咁然后一齐 网 住。 因为咧，我都研究下啦。喂，世界各地咧有唔同嘅 宣誓 规 矩。 通常最普遍嘅咧就系视乎你有冇宗教信仰啦。 系 咁咧，通常都系右手咧就系举起，咁咧就冇话竖几一只手指嘅，总之成只手掌举起。 系 咁，然之后咧就通常放到去咧心口。系啊，好 give me five 咁样，就放在心口右手。咁左手咧，就视乎你有冇宗教信仰咧，而放喺一啲嘅经典当中啦， 系咪 典籍当中？ 系咪佢会承认任何我相信嘅宗教噶？ 你要有嗰本叫做宗教嘅大 典啦。即系如果我将佢摆落一本马经度得唔得？ 嗱，我又唔知喎、 啊。你效忠乜嘢咧？请问 效忠边份？ 效忠马王，效忠只 马。 如果系冇宗教信仰嗰啲咧，就一系就唔使放只左手喺嗰本嘢度，一系咧就系放喺咧宪法啦，或者系譬如我哋基本法啦咁呢啲嘅，咁样之上。咁亦都咧有一啲譬如系欧洲方面咧，佢哋嘅宣誓手势咧又唔同嘅，会有一啲咧就系、是、右手咧举起咧，佢咧就会。会将呢一个嘅尾指同埋呢个无名指咧就屈入去， 尾指同无名指， 即 系得翻三 只， 系啦，三只手指向上咁样嚟到， 吓咁样嘅咩？ 系啊，咁样嚟到去宣誓嘅欧洲， 但系宣誓啲乜嘢啊？ 譬如呢个宣誓就任试过咧，就德国嘅一个州长啊，佢宣誓嘅时候就咁样宣誓， 系啊，咁呢三只手指代表咩咧？ 我爱你咁啊嘛， 唔知啊， 我唔知我讲下 爱国家咁样系嘛？ 可能系都啱嘅， 系啦， 或者我就职啦咁样，好唔好？ 如果咧谂到有一个即系喺疫情唔影响之下啦，即系冇咗疫情啦，咁先可以咁多人一齐聚埋。 仲有我哋党员 宣誓， 我哋党嘅宣誓啊嘛，仲有。 如果系中国共产党嘅党员咧，佢哋宣誓咧又唔同啲嘅，佢哋咧就。 手指 右手举起，但系都要握拳头， 握拳头。 然之后咧，嗰个位置咧，去到 太阳穴 咁上下高度， 系啦，即系高举去到嗰个水平位， 系啦。然之后咧就宣誓嘅， 系啊，通常都会对住党旗啊咁样咯， 系咪啊？ 系啊，然后就会讲誓词。 住嗰个拳头，即系话有权力啊嘛？ 或者系决心咧？ 决心咧，可能都有嘅。 咁另一只手咧？ 另一只手咪冇讲， 系咪通常都系举右手宣誓？ 右手啊，系啊。 即系当左手就摆埋。 你结婚嗰阵时候你点宣誓噶？ 我结婚嗰时候我就咁读噶啫，都系拿住张纸读，我冇揸任何。 摸你咪揸住戒指啊嗰啲咯。 如果系有宗教信仰嗰啲喺行教堂，佢会唔会喺个神父前面嗰本会举起本圣经俾你放上去？ 佢有教，佢有信仰噶。 我嗰时未有。 不过重点就系你有宣誓之后，但你都照闹老公。 哦，唔紧要啊，呢个系 唔紧要， 靓公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9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81宗，累计确诊病例5947宗。社民连立法会前议员梁国雄早前因为入狱被剪去长发，他认为惩教署规定男囚犯要剪短头发是性别歧视，提出司法复核并得席。其后惩教署上诉成功推翻裁决，梁国雄再向终审法院提出终极上诉，今朝获中院裁定上诉得席。梁国雄在庭外见传媒时表示，案件的性别歧视性质相当明显，获判胜诉是应该。不过他说现时有很多年轻人在抗争运动中被判入狱，今次案件对改善他们在狱中的待遇未必有帮助。梁国雄在2011年因为冲击立法会补选机制论坛，至2014年罪成判监四星期，服刑期间他的长发被惩教署人员剪短，因此提出司法复核。 新高中課程通識科將會改革，公開試紙分合格或不合格，亦加入到內地考察活動。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表示，不會逼學生到內地，但希望給予機會給學生增廣見聞，推行細節交由課程發展議會考慮。他強調，考察不會計入公開試分數，至於學生如果不參與，會不會影響校內成績，就由學校決定。被問到部分中學生曾參與社會運動，到內地考察是否需要預先審查，楊潤雄表示，學校可以按機制情，可以按實際情況和教育局商量。他又強調，刪減通識科課時對整體教師數目不會有改變。他說目前任何明白任何教改都會對教師有影響，但目前大學首年學位已經沒有開設通識教師學位課程，只有部分教師文憑仍設有通識科課程，當局會為受影響的教師提供協助以適應轉變。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表示，業界對當局有關通識科改動的決定普遍感到突然，認為是對通識科的大手術，會令通識科面目全非，近乎邊緣化，削弱批判和獨立思考培育。他相信通識科的政治正確內容會大增，改動後的通識科會取消獨立專題探究。葉建源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質疑背後理據，認為教育局推翻早前課程檢討專責小組建議屬政治決定，而當局一方面說希望取消專題探究以減輕學生壓力，另一方面又加入到內地考察的內容無法自圓其說。葉建源擔心刪減通識科課時之後，教師人手會有調整，而通識科老師要轉型任教其他科目亦會有困難。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晴乾燥，吹和緩北至東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天晴乾燥，氣温逐步下降，內陸日夜温差較大，下星期初朝早清涼。現在氣温24度，相對濕度6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39点，跌78点，成交金额496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8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53点，跌46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建设银行6.01升4仙，美团310元升2元，腾讯控股585.5跌5毫，中国平安90.85跌5仙，小米集团26元跌6毫，阿里健康22.8升过6，盈富基金26.92跌2仙，汇丰控股41.9跌1毫，阿里巴巴268元跌1元，工商银行4.78升0.1。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1，日元103.98，瑞士法郎0.906，加元1.302，人民币6.579，英镑兑美元1.337，欧元兑美元1.192，澳元兑美元0.737，新西兰元兑美元0.702。日经平均指数报26,575点，升38点。港金现价报16,72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7.77美元，卖出1,808.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车龙就喺康庄道桥底。喺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另外在港岛区，由于受较早前爆水管影响，坚拿道东去返跑马地方向，近着湾仔消防局对出唯一行车线都是封闭，影响到现在车辆不能够由洛克道去中环方向转入去坚拿道东。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青马大桥吸水门九龙、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元朗公路黎维格恩平屯门、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工业村和一号干线威尔斯亲王医院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好了，

就有機會周圍走嘅，都會移民嘅。 其實係噶，譬如好似咧， 你 識得個朋友，佢係英國人，但係佢咧都嚟咗香港廿幾年，咁佢就覺得我唔想翻去啊咁樣。咁亦都有好多美國人，佢都世界各地都係移民，有啲甚至乎去咗大陸住添。咁即係佢哋呢啲美國、英國可能已經係好多人嘅夢寐以求去嘅國家，但 係 佢哋的國民佢哋都走嘅喎， 佢 哋都唔喺佢哋嘅生活。 除咗咁，我啲親戚都係啦。他们都是每年都一半香港一半加拿大这样的。 那你退休的那些人当然是，因为始终香港是 他未退休的时候已经是这样了，30多、40岁已经是这样走来走去了。 但是刚才你说呢，美国呢其实是真的罕有一点的。是不是，虽然呢 你说他总是有人会周围走的，但是他说呢以往美国呢就会觉得其实他这么强大啦，那么走去有什么地方需要走呢，还有他的护照都已经是就是说 世界通行那么 大。那白金卡来的嘛。 那 么 原来 他有，他说这几天呢原来有个新闻都挺得意，他就说呢就是从他的人家那些标题这样的，他说不嬲都系人哋移民美國，但系佢话而家美國嘅富豪就積極買第二本護照， 要走啦，走去第二度。 系啦，佢哋都要走去第二度啦。咁 有邊本護照咁吸引咧？ 系咯， 系啦，佢嗰本護照咧系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 我哋香港而家都成日 sell 呢个噶。 佢点解佢想去欧盟啊？ 系啊，嗱，佢点解咧？因为咧个塞浦路斯咧系最快最平咧，同埋咧即系好容易就可以攞到佢嗰个护照啊。 系啊。 咁因为佢个需求只系几多咧？$100,000啫。 系。 咁你加埋都系得个800,000。 唔系，咁但系你买咗嗰度系咪好有用先得噶？ 嗱，佢话而家咧有几个方向好得意啊，因为 要多个护照啫。 系啊。 最快手嘛，叫做又唔使喺度住，系咪先？ 即系唔使住噶，系啊。买护照，咁佢话。首先讲下边个人买咗咧，佢就话咧就系Google 嘅母公司 Alphabet 嘅一个前执行长，即系佢嘅 CEO 咧，呢个斯密特啊，佢话咧已经系美国一个著名嘅超级富豪嚟噶啦，佢已经有晒咩游艇啊、私人飞机啊、嗰啲咩曼哈顿公寓，佢话最近咧佢就买多一样新嘅财物。就是第二本护照，就话俾塞浦路斯当地嘅报纸曝光咧，就话喂呢位啊，先生啊， 嚟咗我哋度啊， 系啦，佢话咧，原来佢已经申请呢个塞浦路斯嘅护照咁样，咁啊仲话佢 对于佢嚟讲即系散纸， 散纸啦，$100,000， 散纸嚟嘅， 系啦，佢话你买几多个都完全冇问题啦，咁样，咁而家佢就话咧，佢哋统计咧就话，似乎咧就比较多而家啲美国富豪咧就中意买呢一啲。第二个嘅护照，系啦，咁佢原因系咩咧？嗱，好搞笑嘅。 佢有问翻阿舒密达， 佢问翻即系一啲国籍居留嗰啲专家咧，咁佢哋都承认，佢就话从来都好难遇过呢啲情况。 系啦，因为个个都话出之又冇要去攞呢个美国护照噶嘛。 系啦，嗱，佢话其中一个原因咧，点解佢话以前都冇乜富豪会买呢第二本护照咧？嗱，呢个我哋又系要理解嘅。有啲人咧，佢谂住就话，譬如如果去到呢啲咩美属处理岛啊，咩法属处理岛嗰啲咧，有个好处就可以避税啊嘛，即系可能嗰度税率低啲。 系 咁，如果我咧系啦避税，但系原来美国咧系唔得嘅。佢话就算你有第二个护照，佢世界征税嘅，所以佢话啲 全球征税， 全球征税噶，话 都系噶， 系啊。佢话就算你走咗边度咧，你话喂唔系，我喺嗰度开间公司，我攞埋护照嗰度开公司，佢原来理论上都系会系啦，都系会即系喺度 cap 咗你水嘅咁样。咁所以佢话咧，而家咧 去边咧，咁所以就唔需要咯。 系啦，佢话而家咧反而啲人系做咩咧？佢话 佢落买得个护照，但系佢谂住放弃佢自己嘅美国护照啊！ 佢话有人系试过放弃咗自己美国护照， 唔系要啊，因为佢全球征税啊嘛。 系啊，佢话 放弃咗，如果你仲揸住嘅，咁即系你系美国公民咯。 佢话原来有人试过噶，佢话之前咧，即系呢个 Facebook 嘅一个共同创办人咧，即系除咗朱一伯格之外，有第二个咧，就话叫做咩萨维林咁样。佢话咧，佢2009年嘅时候咧，佢就已经放弃咗自己美国国籍，就喺咧佢嘅公司上。上市之前就移民去新加坡，咁点解咧？就为咗保护自己嗰几廿亿美金资产咧，唔使俾美国政府征税。佢为咗 同埋会唔会因为美国嗰、那个原来经过咗特朗普嘅年代咧，大家知道原来嗰个总统咧要癫起上嚟，即系话要攞咩啊，唔准啲乜嘢啊，都好容易签个法案咁又搞掂。 佢而家都有幾個原因㗎，佢話咧，呢一個美國大選咧，亦都係咧令到呢啲美國人咧想攞第二個護照嘅原因。佢話因為有兩個方向嘅，第一咧就係你唔中意特朗普嗰啲咧，佢就話喂唔掂，你裏面嗰啲即係權益咧，全部都被人忽略，咁佢話想走啦。 即係話唔係啊？佢可能嗰佢個特朗普總統嗰、那個 其呢幾年咧攞咗佢可能國民裏面好多嘢啊，係咪啊？ 唔係佢冇攞好多嘢，但佢認為佢啲政策，譬如話佢對氣候唔重視啊，佢、會覺得佢對一啲即係性小眾啊或者性別平等又唔重視咧。佢、話有啲人就 離心啊， 係啦就唔中意嘅。但調翻轉，佢話就算拜登贏咗咧，一樣有第二批人想走， 差唔多一半， 因為拜登嘅稅務方案咧，亦都係好重税嘅、所以有啲人咧直情佢就話喂。呢波唔對路喎，喂！佢講到明係要加重税噶嘛，佢話有啲大有錢佬， 呢個疫情，因為喺呢個疫情裏面，佢用咗好多錢啊嘛。 係啊，咁所以咧，嗱，而家真係好笑嘅，因為佢話咧，即係嗰啲叫做移民公司咧，佢同呢個彭博通訊社講嘅時候咧，佢就話：，嘿，而家美國人啊，同中國人啦、俄羅斯人啦睇齊啊， 都要有 第二本護照啊！即係佢話不嬲都係呢啲地方咧，可能佢本身有啲限制。 唔係最緊要就係佢哋嗰個國家能夠可以一。个人有两个护照咯，先 容许佢 系啦，容许。如果唔系，佢真系吓，不过唔系 放弃一个， 其实都唔需要啊。佢哋因为要取消佢自己嘅国家嘅护照，跟住先去攞人哋嗰个啊嘛。 唔系，我又想问一下咧，如果佢唔要咧，可唔可以留？ 留翻， 可唔可以 留翻俾人？ 攞个 quota 咧，即系人哋嗰啲咧，一手交一手咧。喂，你系咪真系唔要先？ 但系咁样，你谂下，人哋都避开咯，唔要咯。 咁 系啊，佢又大有钱佬啊嘛。我哋如果呢啲穷鬼去到嗰度，有排都抽唔到税啦。 我哋未去到嗰条被佢抽税嘅界线咧。 唔系咯， 匿文系嘛？ 系啊，一月同佢讲，喂，你系咪唔要先？呢边有人接货啊。 二台通识六十秒。 好多人去戏院睇戏都会听到隔篱嗰位喊到肥哩肥咧，有共鸣嘅话都仲可以理解。但如果有人喺观影期间讨论劇情，咁就真系欠缺功德啦。面对呢啲咁样嘅观众，又可以点处理呢？2012年嘅时候，伦敦查理斯王子影院曾经揾咗一班身穿黑色紧身衣嘅戏院忍者，协助维持放映期间嘅秩序。呢班戏院忍者系属于义工性质嘅工作，作为回报，佢哋可以免费喺戏院睇戏。而每当影院内有观众做出骚扰行为，佢哋就会出手，例如系揞住发出噪音观众把口啊，或者阻止对方用电话发出强光等等。而完场之后咧，呢班戏院忍者仲会帮手清理垃圾噶。 声音演绎，宾神。 二台通识六十秒。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我哋先呼吁电话先。 好啊，终于可以打电话啦。 系，冇错。 1872388，1872388，风骚快活人嘅风骚大点唱，可以打电话嚟。 网上留言都欢迎大家嘅，仲有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都欢迎大家可以fax 过嚟啦。 系啦， 低点唱下。 系啦，嗱，考下你啊，桂花田呢把声而家叫咩声啊？ 呢把叫做唔系佢嘅声， 唔系。有个专有名词嘅 怨妇声， 唔系有个专有名词 嘅，嗰个字唔读得嘅， 唔系有四个字嘅加埋 四个字啊！ 佢而家呢把声名副其实，咪就系牙痛感声咯， 哦，系 咪先真系？所以今日咧就由小弟帮大家一齐咧又百无禁忌嘅， 你识唔识噶？ 梗系识 啦，你成日犯禁犯忌， 系啊，所以咪希望可以做到百无禁忌咯，真系嗱，而家疫情咁严峻咧，咁啊大家都希望你留喺屋企啊，唔好即系出去玩啊，留喺屋企。有啲咩娱乐可以做呢？ 打麻雀， 除咗打麻雀，系啦，嗱，就系讲紧呢啲方向啦。今日想同你讲下古人，究竟佢有啲乜嘢咧？娱乐嘅游戏、消闲嘅活动， 系咪吟诗作对啊？ 固然都梗系要有啦，但亦都有啲好实际嘅玩嘅嘢。 哦，咁啊，反映下一代啦。 系一个游戏嚟嘅咩？ 冇乜嘢做啊！ 哦，呢个系游戏嚟噶。哎呀，你有冇同乐乐永永咁样讲啊？ 咩乜乜游戏？ 乐乐啊，你系我哋第一铺玩输咗嘅礼物嚟嘅。 咁大啊！ 系啦， 玩到咁大， 玩到咁大， 你唔记得有阵子嗰早阵子个出生率高咗好多咩？ 唔系啦， 系 认真嘅。我哋真系讲紧咧，古人嗰啲游戏咧，譬如头先有一个 捉棋， 啊捉棋会有啦。但系嗱，正路嗰啲传统咧就咩捉象棋啊嗰啲啦， 放风筝 系啊，放风筝啦， 琴棋书画呢啲嘢， 捉 竹谷啦，嗱系啦，咁有啲咧系耳熟能详嘅竹谷啦，打马吊啦，头先大家都有讲过啦，或者叫泛指赌博啦咁样，好啦， 即系积下嘢啦，啲女人。 咁我讲啲得意啲嘅，佢个名咧同而家一模一样嘅，不过咧个玩法就完全唔同嘅， 用咗咁多千年啊。 譬如佢有一个游戏咧，战国时候已经开始噶啦，三个字嘅，最尾嗰两个字咧，唔系最尾嗰两个字就系抽签。 当， 但第一个字就我哋从来都未谂住用，冇又唔系当，又唔系打，冇错。 玩 抽签 嗰个动词咧，系用一个动词楞落个抽签度嘅，真系个游戏嚟嘅。但系你听到呢个动词，你会觉得话，哇唔系话三级嘅咩？系咪啊？真系好劲啊！ 推啊！ 但嗰个方向好接近啦。哇！你个人谂啲嘢衰嘅真系。 系咪剥烂啲嘢啊？ 唔系剥抽签啊！ 系咪剥烂啲嘢啫嘛？ 唔系啊，咁点样剥烂个抽签咧？又唔系 揸支棍去，系咁 坑佢。好似啲外国人咧喺庆祝嘅时候咧，拱嗰啲嘢都喺度 撒猛， 唔系 墨西哥嗰种。 你用推嗰个方向再谂多少少，差唔多啊。 熬 或者再 摇 磨啊 磨啊， 磨抽签。 磨抽签 点玩 啊？ 系啦，呢个其中一个喺战国时候出现嘅玩意嚟嘅，就叫磨 抽 签。 系咪我哋而家认知当中嘅打千秋嗰个抽签啊？ 佢个字系一模一样嘅，但不过咧 就唔系嗰样嘢啦。 唔系，其实咧可以话系一个变种嚟嘅。 变种 嗱，咁我不如同大家讲下啦。咁啊，唔知你会唔会有种概念喺度？ 先，我知道嗰个磨抽签嗰个形体系咩嚟？ 系啦，我就要形容俾你听啦。佢系点样咧？嗱，首先咧，佢会喺个地下度咧就竖立一支。好大嘅柱，圆柱咁样，咁喺个柱嘅顶上面咧，佢就会装一个辘，装一个好大嘅齿，唔系辘啊，齿轮啊，一个好大嘅轮咁样。咁呢个轮里边咧，佢就会楞住咧四条竹，或者咧当系四条绳咁样。咁 向外散开， 向外散开嘅。如果咧离远睇嘅话咧，其实你劲似咧就系咧摇摇板啊。摇摇板，咁你咪有两条木或者两条长凳喺度嘅，咁咪一左一右啦。中间就一个轴，一个圆咕碌啦。咁但系佢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佢呢个摇摇板咧，佢就唔系好似坐立喺地下度。我哋而家坐立喺地下度，佢浪高咗，而且咧头先讲到明有个轮噶嘛，所以咧， 我想问个轮咧， 佢可以转嘅360度， 个轮系。平摆嘅定系打洞咁样摆？ 咪就 系 个 打横咯。嗱，所以咧，我会咁样结合嘅。佢系似咧摇摇板，再加埋咧嗰个氹氹转， 系 就将个摇摇板咧摆喺个氹氹转上面。咁然后咧，嗰两个人咧，佢都有千秋嘅元素喺度嘅。点 样？ 咁嗰两个人咧，就喺本来你摇摇板嗰两个位咧系座位嚟噶嘛？佢而家个座位咧就系好似你坐住千秋嗰个位咁样。 哦， 两只脚系条条揈咧， 就唔系揽住夹住嗰个摇摇板咁 坐啦，就唔系咧压喺地下度，你直情系咧，因为你系升高咗个人啊嘛， 咁啊，但系佢吊住咁， 你系完全吊高咗喺半空，你两只手咧，系啦，坐喺度，坐晒喺度嘅，但系你两只手咧就扶住咧，嗰两个伸出嚟嗰四条竹竿咧，你就扶住佢，就好似玩空中飞人坐喺度咧，然后咧呢一条木棍咧就喺度转。咁你就好似我哋玩机动游戏星际蜘蛛咁样啦， 系呢、這个星际千秋嚟噶。 系啊，其实如果你用翻而家嘅机动游戏术语咧，就系、是、一个摇摇板加埋呢一个氹氹转，变成古代版嘅星际蜘蛛。 哦，原来就系咁样玩法， 就咁揈就 咁 揈。咁 嗰条木柱好高噶、 啊，有都高度噶，佢高过你个人坐喺上面咧，完全浪起咗噶啦，已经。 起码都一层楼咁高、 啊， 分分钟。 咁咧佢最 上去啊， 最辛苦个。咧佢话就有人咧就会一路跑咧一路咧佢隔篱有条绳咧佢就会拉一路拉咯咁咪就喺度揈喺度揈。 即系下低嗰啲人咧就仲机动嘅嗰个齿轮嘅喐 动啊 系啊人动啊 咁样绳整转佢 系啊咁嗱佢个样系咁样噶。睇落去都几古土炮， 系啊， 星际蜘蛛咯， 系啊， 升起咗个人。 直头有一啲嘅游乐场啦，咪有一种系好多人一齐玩嘅，坐喺度好似千秋咁样，跟住佢一路转揈咧，就全部人咧就揈开晒喺个天空度，系咁半空咁样浮住噶嘛， 系啊， 好好笑啊呢个，系啊， 哇，佢古代 惊噶嗰个， 系啊， 古代都有啲咁样嘅叫做 有呢 个 概念 啦， 喂，仲要佢话战国时代， 犀利啊， 呢种系机动游戏嘅初型， 我觉得可以复古啊呢、這个 复古啊，不过就辛苦啲咯，有人喺下边转佢咯。 不过唔系咁样，佢如果复古啫，但系可以用电翻用电啦。但我想问嗰个人 系掹住嗰支竹啊？ 掹住嗰支竹咯，因为你坐喺度，你即系你稳阵啲扶实佢咁解咯。咁 我头先见到个人条条揈噶， 系啊，佢咪就系条条揈咯，佢坐喺张凳度喺度揈咯， 系啊， 有凳嘅， 有凳嘅，头先话坐喺度，好似空中飞人咁样坐咗喺度咯，系啦。 基本上头先阿豪仔话形容就好似一个氹氹转，然之后上面放咗个摇摇板，咁个摇摇板咪夹咗两头出嚟嘅，嗰两头下边，因为佢高噶嘛，凌空噶嘛，咁嗰个摇摇板嘅下边咪可以吊一个千秋咁样嘅座位咯。 如果你而家， 或者佢叫磨千秋。 如果你而家为咗磨千秋咧，你已经喺度所谓即系擘大眼咧，已经觉得好惊讶嘅话咧，麻烦你收敛下你个口先，因为跟住落嚟嘅第二个游戏，佢直情系再激动啲啊！ 过山车 激动游戏啊！摩天轮， 摩天轮， 古代摩天轮， 古代摩天轮， 即系将头先嗰样嘢就倒直咗， 再升高啲 嗱，冇错啦，你直情可以将佢幻想咧。风车啊，或者水车，水车，咁你咪咧，即系我哋平时见过咧，譬如话新加坡嗰咩牛车水嗰嚿水车咧，佢咪慢慢转，慢慢转，慢慢转，跟住白捞啲水咧，有个有个容器噶嘛，又转过上嚟啊嘛。 佢个兜咧就唔捞水咧，就坐人。 坐人，咁咧佢个名字就叫做过梁秋千。 点写啊？ 过就系过去个过咯，咁咧梁就姓梁嗰个梁咁样。咁咧 梁个梁， 但系佢以前通假字咧，其实应该呢个木就等于系木字边嘅嗰个梁咯。 即系横梁个梁。 系啦，咁咧哇呢个仲要早啲，头先嗰个都系战国咯，呢个春秋。 哇！ 系啊，咁佢话咧呢个咧就系嗰阵时叫做过梁千秋。佢话咧冇用电，又唔使用钢板，用纯天然咧就四个小木箱咯，就系我哋头先讲嘅所谓嗰个水车嗰个位咧就四。 四个木箱， 咁啲人就坐喺上面。 咁边个喺度搞佢嚟？ 咁中间嗰个轴喺点样可以运作啊？ 搅动咯，佢应该有似 佢大概咧就系一个咁样嘅形状咯。总之你就详细个工程图纸都讲唔到俾你听噶啦。你总之咧你就可以想象佢就系一个水车咁嘅模样。咁有啲人就坐咗喺上面咯，系啊，咁佢中间就转噶啦，佢就由上转到下，咁啊啲人就坐喺度咧。根据佢嘅写法，应该就有四个人可以玩咯。 佢仲要插埋旗咯， 可以。咁嗰啲又即系装饰咯，咁样。 如果从咧阿曾志豪俾我哋睇一个图片咧，那个图片就唔系我想象中嗰种摩天轮系圆形嘅，佢似乎系打一个 X 咁样啊。 系 佢个轴好似有一个 X。 佢唔系有一个圆咕碌嘅外壳包住你，冇嘅。 系个架嚟。 有架嚟嘅，但系你个人就坐喺上面咧，其实就真系圆周咁样转咯，真系摩天轮咁样转噶。 犀利啊！ 我觉得呢个真系好夸张啊，真系。 建筑嗬， 咁都可以俾佢玩。 系啊，嗱咁啊，跟住我哋啊，将个口合翻埋少少啦，因为如果唔系太激动啦，真系。 嗯， 以前有冇打士碌架噶？ 有嘅，细个。 康乐企嘅初型啊， 佢真系有士碌架。佢话咧喺西汉末年嘅时候咧，就流行一种叫弹棋嘅游戏。佢话呢个弹棋嘅游戏咧，佢话相当于而家嘅士碌架，因为佢真系有一张好大嘅长台啦。佢咧就有嗰、那个好得意嘅，佢唔算系长方形，系正方形嘅。咁咧嗰个系啦，台嘅中间咧就高咗少少起嚟嘅，佢话张台嘅中间咧高咗少少起嚟。四周咧就系即系凹咗平啦咁样，咁啊唔知点解佢中间要特别高啲啦。 咁咪当有个你跌落去个窿我哋。 可能是 的，如果你本身打棋或者桌球都好，咁你个窿咧跌落去下边嘛，咁佢冇得跌落下边，佢咪将中间整高咗，你咪跌落四边嘅周围咯。 咁佢用嘅棋系玩咩嘅咧？就用木头做啦。咁咧个游戏玩法咧就系要用自己嘅棋咧，就要撞开对方嘅棋。 嗯。 系啦，咁如果你可以， 即系一样喎，同 系咪康乐棋？其实我唔识玩康乐棋嘅， 差唔多呢种。 康乐棋咪就要撞走人哋嗰啲， 系啊，用自己嘅棋撞人哋去入窿咯。 系啊，所以佢而家就系用呢一种方法咧。佢话当时啲老百姓 有冇几支竹咁样去督？ 有啊，如果你睇幅图咧，除非佢幅图呃我噶啦，佢真系碌架咁样噶。 哦，有呢支棍， 佢攞埋支棍喺度噶，大佬。 喂，真系瞄准咁样。 佢真系瞄准噶，好搞笑噶。佢仲系啊，话由西汉末年就已经开始。啊、我觉得下次我哋如果见到呢啲咧，千祈唔好笑啊！哎呀 ，TVB 有呃人啦，咁样唔系啊，今次系真嘅。佢哋今次唔使揾浸 check 下咧，原来真系有士碌架啦，仲有呢一个幸福摩天轮咧，古人好巴闭。 继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765点，跌54点，成交金额531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8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53点，跌46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 美团311元升3元，建设银行6.02元升5仙，腾讯控股587元升1元，中国平安90.95元升5仙，小米集团26.05元跌5.5元，阿里健康22.8元升6元，盈富基金26.94元冇起跌，汇丰控股42元冇起跌，阿里巴巴268.8元跌2毫，工商银行4.77元升1仙，工商银行系4.77元升1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1，英镑10.363，瑞士法郎8.562，澳元5.731，澳元5.713，加元5.957，新西兰元5.437，欧元9.2438，每百元对港元7.45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886。日经平均指数报26,628点，升91点。港金现价报16,72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9.23美元，卖出1,809.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而家车龙排到去卫理道。路面情况啦，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维园落桥位咧，一段都系车多。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支路落翻去观塘道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咧，龙尾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南湾隧道入口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九龙、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尖沙咀、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一号干线威尔斯亲王医院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Thanks，Thanksgiving。 作强、小恩、宝宝、尖尖、骨骨，你哋真系好抵食噶！宠物呢一位家庭成员成日都会带欢乐俾屋企人，真系好多谢佢哋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谁能代替家的地位？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风骚的童话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是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是南瓜车，今天我载你。 是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规矩啦，12点要走啊嘛，如果不是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了啊，现在转了是10点，还要是朝早的10点啊。 吓，即是说朝早10点我不走，我会变灰姑娘？ 不是啊，10点之后你不走，你会变成风骚快活人里面的桂花田。 吓，我唔要啊！佢嫁咗咯喎，咁我咪冇得揾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咗做程俊鹏啊！我冇得做司机啦，佢净系识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咁我最好啦，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系南瓜变男神啊！ 啊啊！ 使唔使变咗做乌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俊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呼吁点唱，呼吁点唱。 系电话号码18723888，18723888。风骚快活人，风骚大点唱，欢迎你打电话嚟做点唱。 喺、我哋嘅风骚网页咧，可以留言啦。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咧，欢迎大家嘅。 系啊，咁今日你会有个牙痛咁声嘅桂花田啦，仲会有继续叫你好声气啲嘅程振鹏同埋曾志豪啦。系啊， 阿桂花田嗰个期间限定到今日嘅啫。 系啊， 我哋都希望系啦。 下礼拜我就翻嚟。 呢条路线真系唔啱你噶，系啊，唔好 下个星期还翻个桂花田俾我。 系啦，唔可以咁样嘅，真系吓。喂，电话号码18723888，同埋咧，我估啊，如果你都系李小龙嘅影迷咧。你都可以咧借住今日呢个机会嚟点唱嘅，因为今日系佢嘅诞辰啊！ 系咪叫 生忌？ 系 啊， 叫冥寿啊， 冥寿， 冥寿咯，系啊，咁都系佢诞辰啊嘛，系啊，80岁噶啦，如果计埋嘅话咧， 哇，唔知80岁嘅李小龙究竟咩样 啊？咪就系而家咯， 有型啊！ 青春不老，传奇永续，冇错、 我都发觉咧，好多时候咧，呢啲嘅伟人啦吓，即系啲经典人物咧，佢哋嘅生辰咧，系可以为我哋带嚟好多商机。 系啊，冇错，即系同以前嗰啲英女王寿辰一样咧，有假放啊嘛。 以前咧吓，咁啊都有好多产品啦，即系商业世界咧就会用譬如李小龙嘅一啲嘅特色啦，嚟到去设计产品啦，甚至乎我见到咧系我哋行走于港岛嘅电车咧。都有一架电车咧，系成架都咧装饰咗系李小龙嘅模样 啊，冇错啊， 啲画啊咁样噶， 系啊，仲有呢一个邮票又有啦， 系啊， 咁啊有某啲波鞋款咧出咗佢嗰只黄黑色啦，咁样 好经典。 就连一星爷上庭嘅都有 fans 送咗个李小龙， 系咪啊？ 系 咪啊？ 哦，都俾佢， 好 有 心， 因为佢知道 好 中意。 11月27日吓，咁就系即系阿龙哥啊。李小龙嘅即系呢一个诞辰啊，咁如果咧你都系佢影迷咧，你都希望今日咧可以同佢就即系有啲点唱心声，系啦，话可能你中意咗几十年噶啦，喂都无人欢迎啊！电话号码18723888，18723888，转头我哋就读你点唱。 对昨天心已死，只想不记起为。 嘢，你喜唔喜欢呢个版本啊？ 小心凉。 喜唔喜欢呢个版本啫？ 佢好想 集住 晒， 好在我唱咗最后嗰句。 我再唱，再唱。 心笑啊，够啦，唔好唔好阻住阿露云娜姐姐。 系咯，唔系我问你欢唔欢喜呢个版本啫？ 欢喜啊！ 系咯，你中意益年版本先噶嘛？应该 咁有人再加以去发扬光大，咁有咩唔好咧？梗 系 好啦！ 益年致敬啊嘛！ 系啊， 猜我哋啊！ 冇 啊， 致敬 啫 嘛， 都唔系怀念， 好似 系咯。 咁系啊，我冇讲错。 啊，你把声 咧，翻嚟啦， 唔系佢把声就好咗，个心底都仲系咁样。 我哋都系讲笑啫。 系啊，下雨天啊，今次主唱嘅朋友系 Low 运啊，姐姐，电话号码18723888啊，网上留言都冇人欢迎，我哋开始读你点唱啦。 好啊，网上留言吓，仲有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欢迎大家打 fax 嚟啊。 系啦，我用你把温柔声读先啦，系。 好啊，呢度咧有啦，Wen Yun Chan 咧就话啦，你好啊，哎呀，我想点唱俾我个宝贝女啊 Stephanie 啊，佢22岁生日啦，但系都冇得同佢庆祝，你知唔知点解啊？ 因为疫情啊。 啊，因为疫情，咁点解又庆祝唔到啊？ 因为佢咧、哦、就喺、是、英国嘅。 啊，系系啦，即系差唔多啦，佢喺澳洲。 系啦，一股啊中啊， 澳洲好好喎、啊，处理得 系啊， 系咪啊？ 咁冇晒咁就要。 Stephanie 22岁生日啦，但系佢而家喺澳洲读书，咁因为疫情关系咧，佢话佢哋咧两母女年半都冇见过。 咁耐阴公啦，真系。 可能之前准备去，但系就迟迟都未去啦。但系而家去咧，想去咧，可能有疫情啦。 年半啊， 系啊，年半啦。佢话真系好挂住我个宝贝女啊。 视像咯，唯有睇多啲视频咯。 可能高咗啦。 系啊，即系个 mon 咧开始睇唔到啦。点解阿女你半个头凸起咗啦？已经真系啊。 祝个宝贝女咧喺比邦咧嘅健康快乐，一生咧幸福无忧。佢话。佢话想桃仔， 系 可唔可以读个唱啊？ 可以啊， 不过读呢只歌你应该读唔到嘅。 系咩歌啊？ 系 Pandora 嘅前进号俾佢女女听。 好，我照读 Pandora 前进号。 哇， 真系唔识。 呢只好新，呢只好新嘅 呢只，呢只呢句歌好听嘅都 系好听嘅呢只。 咁你唱嚟听下啦。 唔系咁即系。 佢有冇提议第二啲歌啊？ 冇啊，佢都系讲佢读书啊嘛，因为 我谂佢个女可能更加想佢，系咯，就系咯，见到面。 诶，好啦， 应该搵俾你，应该搵俾你。 希望你其实而家佢澳洲 OK 嘅时候，不过我哋唔知入唔入得人哋境啫。叫做咁，所以 視像 咧唔係 OK 嘅，你都係隔離啫嘛。 係啊，都希望 Stephanie 你生日快樂，身體健康，好好地讀書，報答下媽媽啦。 因為咧嗱，我真係要補充俾你聽咧，我哋香港咧，雖然而家我哋疫症就反覆咗啦，但係對比好多歐美國家咧，其實我哋係被受歡迎嘅。我記得之前咧，美國咧，佢唔知美國定英國咧，佢有一個叫做旅遊走廊啊，即係佢就話啦，如果咧你係喺呢個旅遊走廊嘅位列嘅國家或者城市咧，都係可以入境嘅咁樣。香港係。其中一个嘅地方嚟， 但系入境咧，佢都要隔离14日先。 咁梗系要啦，咁、哦、但系你都起码唔会唔俾你入啊嘛。譬如台湾你唔入得去噶嘛，佢就限佢台湾籍嘅人啊嘛，所以 OK 嘅 ，OK 嘅，好。 咁啊，我呢一边咧，应该系我哋啲忠实老友记啊，好好朋友嚟嘅，阿明日。野嬰兒 係啊，明日野嬰兒 係啦， 誒 佢好好有心喎，佢畫咗一個好特別嘅呢個動漫嘅公仔啊嚇，咁啊由於彭仔唔係好認識啲動漫人物啦，咁啊所以就只能夠欣賞啊，好靚， 俾我睇下，俾我睇下，俾我睇下， 你認下呢個係咪近排好好 hit 嗰啲啊？ 呢個咪鬼滅啊？ 呢個真係唔知喎， 唔知啊 啊！好靓咧， 莫非都系鬼面啊？ 有啲似 啊，唔知咧。话阿婴儿，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呢个边个嚟噶？ 好啦，嗱咁佢就话咧，我哋三位啦，主持午安，系佢话在下，在下系士高达门如爱人嘅婴儿啊， 系 在下只想对高达门说，在下很感恩遇上你们， 哦、 令在下有所寄托。纵使被人指指点点，在下依然爱上你们，直至永远。 喂，阿婴儿可以去学环滨啊，环滨开咗个高达馆啊，佢净有一个咧一比一嘅高达仲识喐噶， 咁劲啊， 好靓好得意啊，我谂住下个礼拜介绍啊。 我仲有你下 禮 拜上， 下禮拜就去，我都想真 係。咁希望快啲疫情過去，大家去邊度都得啦。 係啊，多謝你啊，嬰兒嚇。好啦，呢度有 Janice 啊，佢就話咧，田豪鵬，你哋好啊。咁咧今日咧係我仔仔咧 過聖誕嘅咯。 田豪鵬過聖誕，問你要啲乜嘢玩？係啦，有咩？ 有歌啦，系咪啊？系 咯，跟住最尾 又 嗰个，系啊，但我说俾个 passport 我。11月27日啊，即系今天啊，我仔仔13岁生日啊， 生日快 乐！系啊，祝佢身体健康啦，一定要开开心心啦。佢话咧，个仔仔啊，13岁，好中意听我哋嘅节目嘅， 多谢 啦，识拣啦，希望我哋冇教坏你啊。 佢话 诶，希望你哋喺疫情期间咧，继续发放呢个正能量啦。你哋节目咧就越做越好啊，多谢多谢，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咧，读出我嘅点唱。 好，阿 Miss 咧就话啦，佢想点唱啊，俾啊一对新人听，佢边个啊？哎呀，大家如果知道嘅就。睇个新闻都睇到噶啦，就系想点唱俾袁伟豪同埋张宝仪，祝佢哋新婚快乐啊！佢话多谢我哋， 哇，好好开心，亦都好突然， 系啊！ 喂，我结咗婚啊，咁快嘅？ 唔突然噶，我哋要讲嗰句啦，佢唔通知我哋啫嘛， 即系好少可啲狗仔队跟得咁 系咯，我都话咗唔去添啊，同埋唉太 推咗 未啊？推咗， 因为人哋限50个，所以佢筛走你咯。 我谂佢，我谂佢限500个都筛走我，佢应该。系啊，呢度有个 Carmen 亮咧，佢就话啦，又系呢个田浩鹏，你哋好啊。咁今日咧就系佢未婚夫 Alex 嘅生日，咁啊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希望新嘅一年顺顺利利，继续同我手牵手，幸福快乐冇恨愁。疫情之下，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度过。哦，佢而家先至讲佢话。可以嘅话咧，希望豪仔你大展歌喉啊！ 哦， 我提早表演咗啦。 头先嗰只系咪点解手牵手？ 点解手牵手 ？Alex 共我一世无限寿。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多谢多谢。 希望吓亲你啦 吓。唔会啦，佢守得起。 未婚夫咁，即系嚟紧会有啊更开心嘅 盛大嘅婚礼，冇错啦，应该就会有。 期待中啊！ 系啊系啊，恭喜恭喜吓！ 你咩事？期待中。 我代人期待中。 好啊 ，Alan Low 佢话啦，风骚快活人，我哋咁多位，大家好，佢系 Alan Low 啦，咁啊，佢话咧，我70几岁嘅爸爸咧，嚟紧30号啦，就要去公立医院嗰度咧见医生啊，排期做一个割胆嘅手术。咁咧，佢个孙女啊，蔡心蕾蕾啦，就祝。阿爷爷身体健康顺顺利利嘅，我哋都系咁祝福你吓。咁阿女女同埋我，即系 Alan Low 咧，就好中意听咧《风骚快活人》呢个节目嘅。 多谢多谢， 我哋喺呢个疫情期间咧，继续发放正能量，节目就越做越好，大家身体健康。好多谢你嘅鼓励吓。 哦，喺度咧想点唱俾呢个 Dynamic 嘅 Worship 嘅 Anthony 听啊。Anthony 咧系我哋嘅风骚 fans 嚟嘅，咁佢公司旗下。咧系阿黄婉曼嚟噶，有 哦，天地女神当年嘅 系 啦， 咁所以咧，佢话咧，我哋嗰时一翻去咧就开我哋做节目噶，所以咧，我话多谢佢支持 啊，黄婉曼 ，Ice 啊， 系啊，多谢佢， 需唔需要嚟做 客串 啊？有钱咩？ 所以咪客串咯。 让往事随意弃于公路上，再定向缓缓把车窗往上扬，别再忆起痛伤，昨日你坐过车厢，今天我要独往他乡，天一亮成就我换全新一张， 谁离开都不需记载。这一刻假使这太盘放开，又怎可再比赛，不舍得都只会再前进离开。 Pandora 前進號啊，係啊，呢隻歌一播翻咧，個感覺即刻翻翻嚟啦，係啊，我哋都聽到熟口熟面嘅呢隻歌啊，真係， 係啊，好聽啊， 係啊，希望大家都懷住呢一種嘅勇往直前嘅心態啊，繼續乘風破浪，我哋仲有一個月就捱埋呢個2020噶啦。希望佢唔好再做啲衰嘢啦。 捱都咩？ 唔係咁呢個年真係捱噶嘛，唔好搞咁多嘢啦。一陣間又帶走多兩個，真係唉，好驚啊 ！Touch wood 啊，真係。 希望大家保住身體健康啊。 係啦，有啲咩亦都歡迎大家可以打嚟點唱18723881872388啦，網上留言同埋傳真號碼23396453都無人歡迎。 係啊 ，Lawrence Wong 就話早晨三位啊，佢話咧今個月30號咧係佢嘅前世情人阿 Terry 嘅生日啊，祝佢咧生日快樂啦，身體健康啦。下个月的考试要成功啦，加油啦、哦！可不可以咧播只歌啊？ 播咩歌啊？ 就播阿蛋哥的《那夜我替女儿拗背脊》。 哇！呢、這个又好惊，哎呀呀，好恨啊，好恨啊！嗰只 系咪啊？ 系啊系啊， 佢咁开头 系啊， 好恨啊，好恨啊！ 好恨啊，好恨啊，咪拗咯， 即系单睡， 系啊， 跟住 冇呃你噶， 啊，真系要播俾你听， 咁又要有，喂，呢度好难揾翻，真系，系啊，但系证明佢 咗而拗背脊， 系啊，系啊，证明阿爸爸都有翻啲即系啊年份啦吓，都认识呢只歌，咁啊，我哋亦都希望你哋咧就诶系咪生日快乐 啊， 系啊，希望佢 生日啦，30号， 预祝佢考试成功啊，下个月 生日快乐， 系啦 ，OK， 好，呢度有个公公啊，公公就话咧田浩鹏。你哋好，咁啊近日咧疫情又爆发翻啊，希望点唱俾咧全部医护界嘅朋友听，咁啊全香港人都会为你哋打气嘅，你哋要努力啊，加油啊，感谢你们。 系Jackie Chan 啊，又系女仔 Jackie 啊，佢 系系 佢话三位主持人，你哋好，今日咧想点唱俾我女女阿 Hope 俾佢听，因为咧祝佢12月1日生日啊，身体健康，日日都开开心心。另外咧，原来佢大个女噶啦，佢男朋友上个礼拜六咧求婚成功啊， 恭喜晒， 恭喜晒吓！同埋最后咧，要祝福每一个人咧身体健康，开开心心。 系佢个女叫 Hope 啊，即系希望啊。 Hope 啊， 哦唔系 H O P E， 哦哦哦 ，Hope， 希望系。咁样读啦， 我谂都系噶啦，系啊 ，OK 嘅 ，OK 嘅，吓我哋即系听到啲甜蜜嘅消息咧，都欢你好多噶吓。 电话号码18723888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啦，我哋网上留言咧都会欢迎嘅，仲有我哋嘅 fax 号码 系啦，咁啊 23936453 系啦，呢个时候咧听一次新闻报道啊，嗱，翻嚟咧就开始等你嘅点唱噶啦，唔好走开啦吓，我哋而家听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9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81宗，累计确诊病例5947宗。社民连立法会前议员梁国雄早前因为入狱被剪去长发，他认为惩教署规定男囚犯要剪短头发是性别歧视，提出司法复核并得席，其后惩教署上诉成功推翻裁决，梁国雄再向终审法院提出终极上诉，今朝获中院裁定上诉得席。梁国雄在庭外见传媒时表示，案件的性别歧视性质相当明显，获判胜诉是应该，不过他说现时有很多年轻人在抗争运动中被判入狱，今次案件对改善他们在狱中的待遇未必有帮助。梁国雄在2011年因为冲击立法会补选机制论坛，至2014年罪成判监4星期，服刑期间他的长发被惩教署人员剪短，因此提出司法复核。 警方倒破一宗石头藏毒案，检获43公斤怀疑冰毒，市值大约2600万元。一名持行街纸的32岁巴基斯坦籍男子涉嫌贩毒被捕，听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表示，前一傍晚在上水古洞一个偏僻的货仓发现一批大约1吨重类似水晶石的石头，其中49块石头被人切开挖空收藏毒品后，再将石头黏合掩人耳目。这一批石头早前由巴基斯坦空运到港，被捕男子在货仓内用锤仔打碎石头取出毒品。警方又说，案件涉及跨国贩毒集团，已经运作2至3个月，初步相信毒品并未流出市场。政府根据私营医疗机构条例成立私营医疗机构投诉委员会，任期3年，下个月1日起生效。当局说，投诉委员会属法定委员会，负责处理就持牌私营医疗机构在牌照生效后有没有违反条例或根据条例发出的实务守则而作出的投诉。投诉委员会亦会就私营医疗机构的投诉管理政策向政府提出建议。投诉委员会将由刘文文担任主席，成员包括注册医生或注册牙医，以及来自不同背景的业外委员，包括病人组织、法律界、工程界、医疗专业人士和消费者权益组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干燥，朝早天气稍凉，内陆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一、二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76点，跌42点，成交金额539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8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53点，跌46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美团311.4升3.4，建设银行6.03跌系升6仙。腾讯控股587元升1元，中国平安91.05升毫半，小米集团26.05跌5.5，阿里健康22.85升1.65，盈富基金26.96升2仙，汇丰控股42.05升5仙，阿里巴巴269元冇起跌，工商银行4.78升0.1。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1，日元103.96，瑞士法郎0.906，加元1.301，人民币6.579，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93，澳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对美元0.702。日经平均指数报26603点，升65点。港金现价报1672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7.97美元。卖出1808.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我就预认， 打就企定。 阿朗，你留一留低，我有啲好重要嘅嘢要同你讲。 死火啦！唔通头先嘅表现唔系咁好，唉，点算好呢？ 呢位面包学徒究竟今次做错啲咩？ 咁就要留意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昼3点至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黄天怡、方子豪、阿涉3-5成群节目时段内跟你展翅。 喂 ，Kitty 私分啊，你啱啱喺 IG 上面 po 嗰张相，好性感下、啊，你唔惊你男朋友觉得不爽啊咩？喂，喂唔系啦，不如咁啊，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末有情人咧、啊，我哋就讲令到伴侣不爽嘅事，唔系即系就唔系即系讲你嘅，诶，你点睇啊？睇下佢阵间点复先。喂 ，Kitty 冤，哎呀，死啦 ，send 错人啦。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 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当然有我哋丰收快活人啦， 有个拉字咁， 系有啊， 好。好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你慢咗一拍。 嘿，仲有我啊！呢件小鲜肉棚仔程振鹏， 嚟一次你爆晒咪，原来咁好气嘅。 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好啦，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啦，星期五嘅点唱时间呢，而家开始听你电话㗎啦。 好嘢。 係啦，咁我哋听下第一位听众先啦，不如就电话旁边有位朋友等緊啦。 Hello。 陈太你好。 陈太系咪？ 你好豪仔。 係啊。 陈 太你好。 你打电话嚟点唱。 係啊。 陈太想点唱俾边个听啊今日。 今日呢就点唱俾个仔听嘅，个仔今日生日。 哦，系咪大个仔㗎啦。 大个仔咯，做咗三任爸爸啦。 哦，三个， 三任爸爸， 咁你咪三任嫲嫲咯。 系啊，咁咧就仲有咧，佢哋今日系佢哋结婚八周年嘅纪念日。 哦，佢 结婚八年有三个 B B。 八年抱三犀利啊！ 八年抱三，你开心唔开心啊？你买金都买到，真系吓，好开心真系。 开心又唔使纸生，你新抱 要帮手凑系咪啊？ 冇嘅。 系啊。即是玩一下孫就夠啦咁樣。 係啦，好係我個親家。 吓啊親家去湊。 係啊。 啊 親家。 嗯。 咁呢三個小朋友係點分布啊，即係男女女咁樣嗰啲點啊， 男女女啱啦。 哦，即開口中。 即係 男女女。 曾志豪都想。 係啊。 哥哥二家姐。 跟住三妹。係喎。 哇！ 喺佢哋而家三个睇先啦，如果系嘅八岁咯，最大嗰、那个 点样分布啊？又系岁数啊？ 最大嗰个咧就七岁， 系、 啊、第二嗰个咧就四岁， 七岁四岁， 跟住、這 个第三嗰个咧就两岁， 两岁、哦、全部都翻学噶咯，应该两岁嗰个应该都读紧 N 班噶咯， 未 仲未啊？ 十月出世。哦， 唔起码佢而家呢三个都喺屋企噶啦。 咁你哋每次出行咧，真系好大阵仗噶。佢有冇请工人姐姐嗰啲啊？ 冇啊，我个亲家好好噶，二拎同埋长哥。 哦，系啊，哇，系啊，二拎同埋长哥。 系咪比较年轻啊？即系唔系好大年 纪？而家啲啊祖父母母辈已经好后生噶啦。陈太都 婆婆婆婆同埋公公照顾佢哋多啲咯， 系啊，阿天好命啲啊，出年都凑孙噶啦，知唔知啊？ 系咯， 系啊，到时咧见 有能力噶啦， 有得唔怕凑啊？ 系啊，到时候不你要 keep 住呢把声，唔好吓亲个孙。 系唔怕嘅，应该个同一个家族系拍大嘅。 阿仔叫咩名啊？ 阿仔就叫陈志豪， 陈志豪好名啊， 曾志豪 啊，系啊，好名啊， 唔知个写法系咪咁咧？ 应该差唔多啦，唔系志气就智慧噶啦。咁啊，三个三个孙仔孙女点称呼啊？咁样， 咁我讲咗我心抱先啦，我 好好 李海欣， 啊李海欣系志豪同海欣， 系啦， 系 吓咁啊，三个 佢哋永远咧都温馨甜蜜啦， 系啊，因为佢结婚周年啦， 开开心心， 系系 系， 系 吓。咁啊，三个孙咧， 你送啲礼物俾佢哋啦，会唔会噶？ 俾封利是个细个仔咯。 哦，几好啊！因为 仔生日，嗯，今日添，吓、啊，咁啊，佢哋结婚周年纪念有冇话会庆祝啲乜嘢咁啊？有预唔预埋你哋啊？唔使啦，嗬。 唔预噶啦，我哋啲老人家而家限聚令啊，更加唔会啦。 啊，咁啊系。 点预咧？ 喂，但系佢哋一家 好、哎、难啊都。 但系佢哋一家五口都出唔到街。 出到街都话咗一家 人 冇事咯。 一家人冇事，但系坐喺个食肆就唔得啦嘛。 咁你咪分开咯，系啊，阿爸睇两个，阿老婆睇一个咁样咯。 系啊， 系啊 ，OK。 呢个状况都好多家庭都要。 唔系，但系你好 有心啊！虽然你话咧，即系佢哋结婚纪念日咧，你梗系冇理由做电灯胆啦，但你都会打上嚟同佢哋点唱咧，即系非常之唔话得啊！ 我 feel 到陈太好锡佢嘅新抱啊， 绝对系啊， 百年三 生 系 啊，我新抱好好噶， 系、嗯、啊， 讲嚟听下点好， 讲一个优点。 我新抱好多优点、啊，我新抱教得教啲细路又好啦。 哦，佢虎唔虎妈噶？ 吓、啊， 佢会唔会虎妈？ 佢又唔系属于好虎妈， 系 我会同佢哋讲道理，教佢哋嘅自理啦，嗯、好好。 哦，即系暗暗沉沉嘅， 系唔请姐姐， 唔会噶，唔会噶，佢唔会咁暗沉嘅、 哦。即系要讲道理呢个方法嘅。 系啦，即系有时佢唔啱咧，就同佢讲你点样唔啱。 阿新抱有冇打工啊？有冇翻工噶？ 阿新抱冇翻工啊，三个小朋友， 一个人， 咁所以好啲嘛，佢仲有埋即系亲家嘛，三个对三个，如果唔系真系好难搞啊，真系。 而家上 Zoom 仲麻烦。 系啊，你啲好热闹，你哋一上堂嘅时候啦。 即系本身已经系 play group， 系啊，好在细嗰个仲未使翻学住，真系系 啊， 多谢你电话， 系 啊， 系家阿家姐嗱，我都未讲我三个小朋友， 你讲 系、啊啊、你讲个名啦，系啊，三个孙啊嘛， 啊，三个小朋友咧，大嗰个叫陈顺希， 系 外号叫陈皮仔， 外号系陈皮仔啊， 第二嗰个咧就叫做陈子彤， 外号系陈皮妹。 冇错啦，田中 真系 即系陈皮妹，跟住仲有 好容易啊，系咪？陈华妹。 第三嗰个咧就叫做陈子贤， 系 咁叫咩？ 代号就叫做阿肥。 阿肥 啊，佢系肥嘟嘟噶， 肥噶佢，好可爱噶。 哎呀，我听到你隔住个电话，我都 feel 到佢想搣佢面猪墩嗰啲啊，真系。 系啊，我仲有两个外孙、 哦， 我都要祝埋我两个外孙， 好啊， 健康快乐啦。 系边？ 外孙孙女叫做孙慧晴， 系 孙仔叫做孙子睿， 系。 咁佢有冇爱好叫孙梅干啊？ 冇，佢哋叫甜甜蜜蜜啊。 佢哋两个加埋叫甜甜蜜蜜啊？ 啲内孙同外孙其实都系啲酸酸咪咪啊嘅嘢。 系哦，甜甜廿四尾啲 friend 嚟噶，真系。 都系呢啲嚟噶，口垃圾嘢。 系啦，你哋可以整个 group 咧，叫口垃圾家族咯。 哎呀，真系好酸啊！ 好嘅酸，好嘅酸啊，真系。 好啊，俾你。 系啊，祝我两个细路嗰啲家庭啦，朱振中同埋陈海琪， 系 陈志豪同埋李海欣， 好 嘅家庭永远都幸福快乐。 好啊，多谢你电话 ，thank you， 好，拜拜， 拜拜，多谢陈太。 喂，唔系，我头先你嗰个改名方向几好、啊。帮啲孙改名咧，或者要令到佢变好孙咧，就揾啲好孙嘅嘢咯。 系啊，好孙真系好 孙啊！紫姜啊，嗰啲咩柠檬皮啊，嗰啲咧，喂 ，OK 喎，真系咁啊，好孙咯，真系好孙。 咁要乖孙要食咩啊？ 乖孙咪食乖啲咯，食乖乖咯。 哎呀，都好啊，仲有冇嗰只嘢噶？ 系啊，好似有啊，真系。 系 啊 ，OK， 我就睇听下位听众系边个。 你好，风骚快活人，风骚大点唱， 系你啦。 喂，系咪我啊？ 系你啦， 冇错。 系啊，鹏仔、豪仔、桂花田，你哋好啊。 你好。 点称呼啊？ 你仲记唔记得啊，鹏仔？ 叫你做咩？ 点过一首歌俾我个孙女生日嘅大男人呢？ 大男人 系啊，嗰时你哋仲话哎呀冇留意啊刘德华呢首歌添。 哦，刘德华 呢个有啲印象啦，呢个我有啲印象啦。 系豪仔，你又记唔记得我个空军女啊？喺唔喺新加坡嗰个啊？ 哦，呢啲佢有记得、啊，我哋仲话你做女仔做空军好好难噶喎，嗰个系。 哦，真系多谢你咁支持我哋啊！ 系啊，冇办法啦，我滞留咗喺香港。 滞留咗喺香港。 系啊，我都年纪冇见佢哋咯，好挂住佢哋啊。 哦，你都系啊，即系、你意思话你滞留咗喺香港，你原本系飞去新加坡噶？ 我会即系间唔中飞过去咯，即系佢哋生日。 咁、我记得你啦，我记得啦。 系啊系啊，我个孙咧仲话大男人呢首歌有首咁嘅歌嘅咩咁啊？ 你系系啦，新加坡两边走咁样噶嘛？以前 系啊， 正常嘅时候 系啊， 大男人嘅 咗又唔使走啦。 哦喂，大男人歌词好正噶。我叫宝宝， 系 叫句猪猪，氹佢开心一下。 即系啱我哋家长，家长点俾啲小朋友听咁样啊？好似 系啊， 但我就唔记得咗你叫咩名啦。 舒娜咯， 阿舒娜， 舒娜， 咁舒娜你咁点啊？阿女而家喺新加坡啊，系咪啊？ 喺新加坡而家读紧大学啦，因为佢哋受训完之后国家会保送佢哋去读四年大学嘛。 哦，系喎，系喎， 新加坡 咁，所以佢哋佢嗱 ，touch wood， 如果佢冇话即系 passing 唔到咧，佢就系唔使钱嘅。 系、 哇，咁好啊！ 即系，但系而家都过咗两年啦 ，OK 咗啦。 哦，咁即系应该冇事啦。 仲有两年，系十四年大学嘛。 啊，新加坡诶，讲紧系新加坡嘛，系咪？ 系啊，新加坡。 新加坡女仔使唔使？服兵役 唔使唔使，我个女系 sign on 嘅，自愿嘅。 哦，佢自 佢中意呢啲 uniform 嘅点讲咧？ 唔系，我哋都中意呢啲 uniform 嘅。 系啊， 系啊，啱 上嚟好型，好型嘅 礼服，好靓噶。 我哋都觉得系噶。 佢哋有三套礼服噶，佢即系嗰时我同你哋电台讲嘅时候，佢空军 passing out 嘅时候，佢着第二套 number two 嘅礼服咧，即系佢有三套 number one 咧就系见国家元首啦，或者重要受勋啦。number two 咧就系佢哋正式 passing out 啦 ，number three 咧就系佢平时嘅 工作服， 即系好似唔系好似太阳的后裔嗰种咯。 哇，好靓啊！ 已经好靓啊，长 哇咁你你阿女系咪好高噶？高唔高噶？ 一六几 吓？即系中等， 高过一般嘅男仔啦。 你唔好望住彭仔讲先得噶。哎呀，我见到你个电话睄住彭仔，应 该系169-170到啦。 哇，咁啊高噶啦， 满身不爽而家。 咁所以佢着埋呢套制服，咪就嗰啲名副其实英姿飒飒啊！ 哇，真系犀利！ 哇，戴埋裤超咧，直情系女版 Top Gun 咁样啊！真系。 舒娜，你可唔可以咧同你阿女影，即系佢着住制服嘅相咧，影一张相之后 post 即系 send 俾我。 尴尬 啊！可以啊，但系我唔系好识点样 post 上去 Facebook。 系啊， 你 inbox 嗱，你将张相晒大佢，然后贴喺啲电灯柱度，就喺周围写我个女俾风骚嘅，应该贴到嚟广播度，我哋就会见到噶啦。 索性寄张相嚟， 系啊， 广播度， 唔好理阿佢沙田啊，又太夸张啦，真系讲笑啫。 唔系，我都想 po 嘅，但系因为我系 po， 我想系 我哋想象下啦， 系咯，唔系你帮我哋继续保持呢个想象空间就啱噶啦，好唔好？ 都系有型有款噶啦， 系啊，靓啊吓，咁啊，你有冇咩说话仲想同佢讲啊？ 因为听日系我个仔生日，咁今年全部都同佢哋做唔到生日啦，咁就希望透过大气电波就同佢哋讲生日快乐咯。 哦，你个仔又唔喺香港噶？ 28号， 佢哋全部喺 新加坡 啊。所以咧，我可以反驳阿乜乜嘅，真系走咗嗰啲系好多落地生根，唔会翻嚟嘅。 哦，咁啊，佢又会反驳翻嚟嘅啫。嗯，呢个系你哋自己安居就业嘅选择啦， 都系你哋嘅选择嚟嘅。 系咯，我相信以后我哋变翻好嘅，你会翻嚟噶啦。 就系其他我认识好多都话，佢哋直情连寄身份证都唔记得翻嚟攞。 哦，系啊，咁你得闲就劝下佢咯。 咁个10,000蚊都 冇啊，佢哋嗰。佢哋嗰啲冇，唔係即係唔係話我個 family 唔講，我係講我已認識其他嘅 family 啊。係 係係， 佢哋都唔知道，哎呀，原來要定時翻嚟換身份證啊咁。 唔緊要，你俾佢睇多啲香港新聞，佢越睇就會越開心㗎啦。佢應該會對香港好有信心㗎啦。OK， 咁我哋都係互相去祝福大家， 互相羨慕，互相祝福啦。OK， 我想喺度講一句咧，因為我係想話回應翻咧，我個仔佢結婚嗰時喺婚禮現場講一段説話，多謝媽媽。話即係我估唔到佢會咁樣講。 哦，佢點？ 咁就搞到全場都喊曬，連佢大學嘅教授都嚟多謝我。 咩事？咩事？ 咩事啊？ 佢話我，因為我本身係單親家庭，咁我個仔好細已經冇咗爸爸，咁佢就話我教得佢好好，即係佢令到佢，即係唔會話走向歧途，咁就成為今日嘅佢。咁佢喺當住成個喺個 class 嘅頭講， 好動啊！真係 好愕然，因為我唔知。 佢會咁表達， 我亦都而家喺度回應翻佢咧，我都好多謝佢做我個仔，我好開心有個咁驕傲個仔，因為佢即係好老實講，而家我自己講好似自吹自擂，佢會做一樣嘢，可能真係因為冇咗爸爸咧，佢做嗰一樣做到最好，佢即係新加坡男仔係要一定要當兵噶嘛，但係佢每一個 level 咧，佢都係攞到最 top 嘅出去，佢畢業嗰時佢係揸劍噶。佢揸劍 即 係 最高榮譽， 係啊！所以我而家喺度回應翻阿仔，阿媽有呢個咁嘅仔，我都好開心，我好多引以為豪。 但你高興啊？ 係啊！我即係我估唔到佢嗰時係真係會咁講啊！我喺個婚禮嗰度真係即係等佢高興啫，佢結婚咁樣，但係佢講咗呢句咁嘅感言咧，真係。 我一生都难忘。 所以呢、你其实父母呢做的每一个即是动作呢、其实小朋友记在心 的。教呢一样呢是最重要的。不要说我只要搵嘢食即要搵食我要咩咩咩即唔可以有呢啲藉口。真係要亲力亲为。 喂真係恭喜你啊。其实基本上你就已经呢就是作育英才。你已经是可以呢即是非常之咁安慰。 是 啊多谢你电话。 多谢 你。 好 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捕捉当下是竞赛，热恋的心不可掩盖，斋啡都斟满爱，人生充满意外，每刻感动在脑海，唯独是你。一心想把你爱护到极限，苦中多粒糖，笑慢抱紧着你，我很习惯，给你闯进生命里没有围栏。原来是友情，寻找爱情，天与地共享甜情，被爱的瞬间，对直点之间。有你牵挂是我一世最美的浪漫 My only one My only one 街边的窝心小店你给我家的幸福意识有温暖的记忆连单条都变色我跟你一世数月历失足的你是给我安慰的我心里想要的我真正需要的你都知道唯独是你一生想把你爱护到极限苦中多粒糖照慢抱紧着你我很习惯给你闯进生命里没有围栏原来是友情寻找爱情天与地共享甜情被爱的瞬间对只点之间有你牵挂是我一世最美的浪漫原来是爱情无需证明童话结局命中注定骤雨的瞬间乱世喘息间有你依靠是我一世最终的浪漫 One 好听的只歌， 佢最尾原来冇最尾呢句嘅，系啊，郑中基埋 Only One， 系啊，读下点唱先，读下。 好啦，嗱呢度咧喺网路上边收到嘅，就有阿妈妈啦，佢话早晨三位，豪仔要保祝你生日快乐啊！ 多谢多谢多谢。 至于听日咧，十一月廿八号就系我家大少爷家家生日，就祝阿仔仔咧生日快乐，事事顺利，身体健康。另外希望疫情快啲过去啊，人人都可以除低个口罩啊，好相见啊，一起咧就出外旅行。祝一家人咧每日都系开开心心。佢想请我哋唱呢隻友情岁月、哦， 来怀念过去，来忘掉错对。 stand by 咗， 系啊系啊 系啊， 曾共度患难日子， 足有乐趣， 不相信会绝望。 好，我继续，但系你 back 住音 乐，不一个高愁除啊， 系咯。跟住我哋即刻去到最尾嗰句，夜潮水，咚咚咚叮叮叮，咚叮叮咚， 好好听。 阿威耀咧就话啦，早晨。 晨啊，你哋好啊！琴日咧11月26日咧系佢个宝贝女啊阿朗斯嘅11岁生日，祝个朗斯咧身体健康、快高长大、生日快乐啦！今日咧佢会同佢啲家人咧就去乐园玩啊，咁、祝咧大家身体健康，佢话唔该晒。咁另外阿 Sir 就话啦，你哋好啊，因为今日冇人得闲帮手凑阿仔啊，咁、所以佢请咗假，请个假就凑仔啊。 系、 okay. 我哋有啲同事都要咁样。 终于可以 live 听我哋做节目啦，耶咁样。 好啊，呢度有个 Flora 咧，佢就话啦，我同妈妈咧而家喺美国嘅西雅图啊，即系在远方的西雅图天空果树。咁咧就呢个礼拜五咧27日咧就系佢77岁生日啦。希望咧可以点一只咧 Sam 虚嘅歌啊，祝佢咧身体健康咧万事如意，每日都高高兴兴嘅。 而家讲咩十夜晚10点11点喎。 系啊， 我想话咧，即系咧而家讲 Sam 虚咧，明明都系许冠杰噶嘛， 咁 变咗咧， 即 系 你谂起你好 Sam 虚啊。系啊，咪播咯， 就嚟九点啊，夜晚 就嚟九点系啊。佢话咧，我哋每一日都有听你哋个 show 噶。 多谢。 虽然而家咧飞唔到嚟香港，不过一路听住你哋咧都好有亲切感嘅。 Internet 听得噶啦。 系啊，咁我哋不如就唱嗰只咩咯？你个名似叮当，我个样似蜜糖。 最佳拍档 系啊，最佳拍档，我哋系最佳拍档，跟住就哇，好开心啊！系啦 ，OK， 呢个叫做啊，佢话甜甜依依，何叔叔、彭叔叔，你哋好啊，佢叫 Alison 啊， 系， 唔系佢叫 Eason 啊 ，sorry，Eason， 佢话今年8岁半啊，佢想点唱咧？张国荣哥哥嘅《我愿意》啊，点解咧？佢因为咧今日系佢妈妈同爸爸。啊！结婚20周年啊！佢妈妈话咧，结婚嗰日爸爸就唱咗呢只歌俾佢听，所以咧想点唱俾佢哋听啦、祝爸爸妈妈永远都系咁开心快乐、相亲相爱同埋身体健康啦、 啊！哎呀，哥哥呢只系点唱噶？ 我愿意得得得得得得得咁样啦， 唔该晒，唔该晒。 我咁样有啲印象啊。 像是抱着为咩？像是抱着白云睡啊。OK， 好，跟住咧，佢话佢讲多个小秘密，佢知啊。佢妈妈喺10几年前系一个好肥好肥200几磅嘅超级肥师奶。 哎呀！ 但系而家你知唔知佢变咗咩？ 唔知 变咗好瘦，好瘦，好瘦。 唔系佢话佢而家变成130几磅嘅小肥师奶啊！ 哦，即系佢又大肥师奶变小肥师奶。 其实130磅唔算好肥啊。 系咁，你睇佢几高啦？ 系200几磅喎、 啊，就好劲啊！减咗成8磅啊！ 减咗个自己啊！ 系啊，阿天啊， 系啊， 天啊，天啊！ 加油啊！ 天啊，系咯，加油啊！ 仲阿君嘅点唱喺度？ 佢又唔系真系好肥， 冇我同我阿天啊咁啫嘛，冇嘢。 系 阿君啦， 你读啊！ 我有一位 Patrick， 佢话咧希望呢一个疫情快啲过去。我所有复康治疗暂停咗2个月啦，哇，咁都好影响。希望快啲有疫苗啊，可以回复正常生活啦。咁我哋都祝阿 Patrick 你咧要早日康复啊！ 系啊，喂，争取时间，因为个听众仲喺电话等紧啊。 好啊， 听埋佢先，冯小姐。 冯小姐， 系你好，三位， 你好啊， 你好啊， 早晨，系你好， 你嘅点唱？ 我啊，我想点俾一位司机先生听啊， 系 吓，佢系姓佢叫张锦超先生， 张锦超，超哥。 张锦超先生系啊，我记得佢个名啦。 点解要点俾佢咧？ 因为咧，琴日我同我妈去沙田威尔斯复诊咧，咁因为我妈就好论尽嘅，90岁噶啦， 系 吓，咁去到嗰时咧，即系我要顾住我妈落车啦，因为我妈系心急啊嘛，佢自己另外一边上落车，因为好多上几次都有。我怕他一落车那一刻 咁，佢就帮你啊！ 佢帮好多忙， 佢冇帮我，即系、我要俾钱佢啊嘛。跟住都叫住帮阿姨阿妈等埋我俾钱先落车。 系你快少少讲，因为我哋差唔多够钟啦。系啊， 系啦，吓咁点知咧？我顾住去同佢落车咧，我就唔记得咗拎袋嘢啊。咁啊，点知我上到医院嘅时候咧？同佢登记好晒啦，咁咪坐低手，我点我只手冇嘢拎嘅咁。 哦，可能佢执翻俾你啦，系咪啊？ 系啊，佢特登拎上嚟俾我。 好啊，咁啊好啦， 系 啊，因为时间关系，唔好意思，我哋都多谢晒嗰位超哥，多谢晒冯小姐。咁我哋时间够晒咯，下个礼拜再见，拜拜。